大厦一名乌克兰籍少年死亡的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说，在过去的星期六早上九点左右，接获重庆大厦一间宾馆的负责人报案，指一名56岁男租客报称房间内一名14岁少年昏迷不醒。救援人员到场后证实少年已经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少年在星期六凌晨3点左右，同另一名15岁本地少年一同进入涉案房间，并在房内同男租客共处几个小时。本地少年随后在早上6点后独自离开。探员昨晚大约8点左右在牛头角找到该名本地少年，在他家中找到720克怀疑可卡因，市值约70万港元，又在涉案宾馆房间中找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相信案件同毒品有关。男租客涉嫌疏忽照顧兒童和容許處所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本地少年就涉嫌犯運危險藥物被捕。警方說，不排除死者生前曾經和兩人一同吸毒，死者死因有待驗屍確定，不排除和過量吸食毒品有關。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香港代表何思培勇夺金牌，成功卫冕。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9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喺星期一嘅早上啦，都有白拳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喺12月。嘅19号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11月26嘅早上啦，都系同你哋见面嘅。咁啊，出边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唔知道寻日夜晚咧大家就够唔够瞓啦啊？因为咧都有一场咧，即系头先听新闻报道都知道啦，啊，世界杯嘅决赛咯，咁啊，相当之强劲嘅戏码。咁啊，阿根廷大战法国嘅，咁啊，最后阿根廷咧都系凭住阿加时之后再12码。咁啊，赢咗嘅，咁啊的而且确咧系一场好厉害、触目惊心嘅球赛，咁啊亦都非常之紧张刺激啊吓，咁啊，但系希望大家真系睇完之后，够精神去到翻工，或者今日嘅时候咧，咁啊虽然唔可以话个个都够精神嘅，但系都唔好抱住，哎呀，不如请假啦，咁啊世界杯就唔系俾大家射波嘅机会嚟嘅。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我自己咧都一样咧系有睇到呢一场嘅世界杯嘅，冇错，我只系都系瞓得个零钟，咁所以咧即系连埋呢一个叫做咩啊？叫做除咗系补时睇埋啦，12码睇埋啦，甚至乎咧就系、是、连埋佢即系佢颁奖嘅时间咧都一样系睇埋嘅，就系、是、因为咁咧，所以就哇嗰個成場嘅比賽啊，好多嘅焦點咧都收底眼中啊，相當之豐富嘅一場嘅球賽。不過睇翻啦，美斯最後都能夠係封王啊，因為咁多個嘅獎項，佢唯獨是爭世界盃。咁而家都攞埋啦，咁啊直頭見到尋日夜晚即係好似黃袍加身咁樣，咁啊摟咗件國王的新衣之後咧，咁啊捧起大力神杯。咁啊佢自己嘅一直以嚟都話到，其實成功咧係絕對係需要苦幹，成功嘅背後咧總係有好多不為人知嘅汗水同埋辛酸。今日當大家去到努力想做好自己工作嘅時候，有冇諗過其實原來你嘅努力仲未及其他人，所以先至仲未成功咧？咁如果你發覺仲未成功，就係咪咁容易氣餒咧？一個又一個即係叫做夢幻般嘅故事啦，譬如美斯呢一個嘅故事都係一樣。咁由佢初出道去到今時今日啦，成為真正嘅球王，甚至乎比美有啲人甚至乎亦都話超越埋比利同埋馬拉多納添。咁所以你自己又點睇咧？咁但係可唔可以借鏡一下人哋成功嘅地方，人哋性格上嘅一啲優越嘅地方？點解一位球王會咁多人喜歡呢？咁多人愿意帮助佢去到实现佢嘅梦想，佢嘅梦想又系咪因为佢团队嘅梦想呢？你今日仲未成功嘅时候，唔紧要，好好地想一想，然后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态，可能明天又系新嘅一页啦。 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 情可以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想一秒一秒守，越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心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有，当有日回首，我确实不会有别悔疚，奋勇地。作换世，将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浪费？一秒可成天光，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给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任岁月流走，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也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破空跌倒，困惑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变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去前进。唯有主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紧每一瞬间都已够。 我哋又冇办法一秒可以创出宇宙，咁但系我哋就可以把握我哋每一分嘅每一秒，好好地咧就系做好自己嘅工作啊吓。边期咧就唔好浪费时间，时间走咗就留唔翻，呢个咧系肯定嘅事实。一首歌曲来自 Tonic 的音乐作品《时间的初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十一度的气温，咁天气方面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的气温啊15度左右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的气温稍微回升啦，咁但系早晚相当清凉，咁而家十一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所以大家注意住保暖。朝早嘅时间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啊揭揭报纸啦，咁啊其实前几日嘅时间咧都已经可能有机会见得到咯。 讲紧嘅系咩咧？咁喺西贡啊，焦坑嘅一个叫鱼馆、哦。即係漁夫嗰個魚啊，魚館咧咁啊完成咗一個翻新嘅工程，咁啊亦都咧就喺早前上個禮拜嘅時候啦，咁啊用一個新嘅面貌，正式咧就係同廣大嘅市民咧去到見面。今次嘅翻新除咗提供一啲最新嘅漁業資訊之外啦，亦都唔少得加入咗好多咧，就譬如而家一定要加入噶啦，就係多媒體。呢多媒體以及咧就互動嘅元素啊，透過模型啦、標本啊、動畫以及咧就係一啲叫做互動嘅遊戲，令到大家咧啊可以更加了解香港本地漁業嘅發展同埋特色、哦。咁呢個漁館咧就設有三個唔同嘅主題嘅展區嘅，分別介紹咗咧就是香港漁業嘅歷史啦、捕撈同埋養殖業嘅情況噶，仲有現代化嘅養殖模式嘅發展啊，甚至乎喺呢個館入面咧嘅展品豐富，亦都好多樣性嘅。喺入面你都見得到咧，就譬如一啲叫做咩啊捕撈漁船模型，同埋一啲三個咩微縮嘅模型，即係好似變細咗嘅一啲叫做模型啦。等我哋睇下，哇！以前啲人咧就係咁樣去到捕魚噶咯。所以咧有咁多模型可以俾我哋睇咧，咁啊将以前一啲嘅景况咧，特别系有关渔业嘅景况，完全呈现喺我哋眼前啦吓。咁其实馆内总有五个嘅吉祥物嘅，分别叫做黄纯老师、红衫、青衣、黄立昌以及咧就系乌头啊，代表住咧本地捕捞同埋养殖鱼类，咁啊亦都系带访大家咧去到欣赏一下咧本地啊一啲叫做渔业嘅色彩同埋历史嘅。咁呢个位置咧就喺西贡啊。焦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啊，咁啊有開放時間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嘅時候，咁啊自己留意一下，了解一下咧本地一啲漁業嘅歷史同埋文化痕跡啦。 將我的心愛黑襯衫燒到只有煙與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增高。几多的美好，一闪便结束，悲观比较好，将希望压缩，练习忘记你，尚未失恋已习惯了。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 忘记你，尚未失恋，只习惯了。 粹的笑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欣怡的恐惧蚕食心灵之后，继续回到晨光第一线，咁可以跟大家看看有啲咩几开心嘅、哦。啊，都有好多唔同自然保育嘅活动啊，咁啊帮助学生体会一啲生态保育嘅重要性啊，我自己咧都好支持环保嘅，所以可以同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咁啊讲紧其实喺寻日嘅啫，咁啊西区景区啊，同埋咧就西区少年警讯主办嘅，以及咧就系扶轮社同埋萤火虫保育基金合办一个叫做萤亮人生大事委任典礼。咁啊，在场咧有100位嘅嘉宾见证，嚟自超过16间中小学47名嘅学生获委任为一个叫做萤亮人生萤火虫嘅萤亮人生大使，喺未来六个月入边咧，咁啊透过洞察大自然啊吓，咁啊体会生态保育嘅重要性。咁啊，主办之后嘅警方咧更加咧就系话到啦，参与者有机会咧去接触大自然，同埋从大自然身上面学习咧。啊！如何面对逆境，活出正向人生，同埋保育环境。所以呢啲咧系真系非常之正面嘅一啲信息噶吓。咁佢哋都话到啦，会致力咧就系同其他嘅政府部门啦、社区上面热心嘅青少年事务团体啊，以及咧就系人士共同咧就为培育青少年咧就做好更加多嘅工作嘅。萤火虫咧的而且确咧有阵时，譬如佢生命力啊系好强嘅，但我哋咧千祈唔好成日去骚扰佢。咁我譬如见到之前咧，有好多唔同人啦，当佢哋一萤火虫季节嘅时候，谂住去欣赏萤火虫，点知咧就容易咧就因为光嘅问题咧就整死埋佢哋，都唔出奇噶。其实之前嘅时间亦都见到咧，警方另外一个嘅都系好有爱心嘅行动啊。咁啊，尊重生命嘅信息，咁啊，亦都咧就系有一个叫做动物守护学生大使，都系委任嘅。委任咧，咁佢哋就希望叫做动物守护学生大使，令到佢哋即系爱护动物嘅心啊、方法啊，甚至乎个概念咧，可以同更加多嘅人 share。咁所以呢啲咧都系一啲好嘅，即系培育年轻一代嘅方法嚟噶。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何时有闲聊时，讲这圈子。相当趣致，有说有笑有梦幻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纷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星光处处，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有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如是，但远去仍难忘。听过的诗，今天再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轻低唱这首诗。尽是个肺腑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 唱一次。 好快嚟啦，咁都有啲圣诞节嘅歌曲咧，可以喺电台嗰度听得到。嚟自郭富城《我们的快乐圣诞》啊，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同法国加时后打成3-3平手，最终阿根廷凭互射12码击败法国，继1986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队长美斯首次助国家队夺得呢项锦标。上半场阿根廷优势一面倒，迪马利亚在22分钟博到12码，美斯操刀射地波入网。36分钟阿根廷策动反击，在左路处于较好位置的迪马利亚接应队友传送，第一时间起脚射入，半场阿根廷领先2-0。下半场后段，法国获得一球12码，莫巴比在80分钟主射入网，约一分多钟后他再次建功，在禁区接应回传，第一时间波里射入追平，双方要打加时。下半场美斯见到队友近射被挡出，门前补射入网，之后阿根廷有球员在禁区犯手球，莫巴比射入12码追和。两队要以互射12码分胜负，五轮当中法国有高文和祖亚曼尼射失，阿根廷首四轮全部射入，阿根廷在12码赢4-2夺得世界杯。带领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的队长美斯夺得代表最佳球员的金球奖，银奖得主是法国的莫巴比，而克罗地亚的摩迪 就取得铜奖，美斯亦成为世界杯史上首名两夺金球奖的球员，他在2014年世界杯决赛周亦获选为最佳球员，但当年他未能够协助球队夺冠。法国的莫巴比在今届赛事取得8个入球，以一球之微力压美斯成为神射手，夺得金靴奖。24岁的莫巴比是近64年首名法国球员取得这项荣誉。至于最佳门将，就由今届赛事中为阿根廷多次扑出12码的马天尼斯夺得，最佳年轻球员就落入阿根廷球员手中，由安素费兰迪斯获选。国际足协公平竞技奖就由英格兰夺得。阿根廷再夺世界杯冠军，队长美斯在决赛后形容已别无所求。美斯说在赛前自己在职业生涯取得各项荣誉，独欠世界杯锦标，因此十分希望得到。35岁的美斯在第五次出战世界杯时夺得冠军，而球队在赛事两度被追平。他说取胜过程中遇到困难，最终胜出要感谢上天给予他的所有。阿根廷队教练史卡朗尼在赛后激动落泪，对今场面对的困难表示难以相信，但最终克服困难，他以球队的表现为荣。门将马天尼斯成功扑出一球12码，是阿根廷队致胜关键之一。 他赛后表示庆幸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提到在12码决胜负期间自己心情平静，形容今届赛事令他梦想成真。回来本港，警方调查重庆大厦一名

如果你是捧阿根廷的、 啊、 可能你继续的庆祝活动，咁你唔好谂住庆祝完之后即刻翻工，庆祝完之后哎呀攰啊，跟住翻。如果你 咦，即系阿根廷啲球迷好好好波喎，今次 系啊。如果你系捧法国嘅，输咗冇心机啊，翻咁可能系无论赢波定输波，只要系球迷都有一个原因系唔翻嘅。 哦，咦，一阵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嗰个关键可以睇一睇嘅路面会唔会特别畅通？ 嗯，咁啊，大家唔好搏啊！即系如果你谂住唔畅通，佢系畅通；谂住畅通就唔畅通噶，好奇怪噶、 啊。通常都系咁啊， 系咁啦， 系 啊, 啊。 不过琴日咧，即系呢个结果，大家都觉得、嗯、喂，真系交足功课，大家都 系啊， 踢得好睇啦， 系啊， 佢十二码添啦。咁、啊、咧，当然大赢家系美斯啦、嗯，阿根廷啦， 嗯、 一众阿根廷球迷啦，同埋就系你经常讲嗰个啦。游戏生产 系啊， 果然俾佢中咗。 哇，佢真系中咗、啊。虽然即系世界杯第一场佢阿根廷对沙特阿拉伯咧，即系爆冷输波啦，但系最尾啊，真系最圆满嘅结局、啊。系啊，好犀利啊！ 咁而家咧就睇下究竟呢个游戏开发商四年之后点样啦、 啊。系咧、啊，佢仲要贴中咗三届啦、 啊。系啊系啊，就系、是、睇会唔会可以嗱，因为下一次佢唔可以再讲阿根廷噶啦。点解呢？因为历史落嚟可以冧庄嘅机率真系低咗啦，即系法国冇得冧庄啦。 系啊， 个机率又低咗咯。 嗯， 咁即系话，如果下一次阿根廷冧庄，系咪得先？嗱，咁佢又要计啦。 吓、啊，如果佢计到系阿根廷冧庄，但阿根廷系真系冧庄，哇，咁咪仲犀利？ 咁当然啦。咁但系都要睇下究竟。佢望緊乜嘢咧？但係佢又可以即係第一場阿根廷輸咗，跟住一路打翻上嚟，其實佢都幾厲害嘅。 係、嗯、啊，即係證明佢對於所有球員咧，佢攞 data、嗯、即係攞得都幾足嘅。我知道啦，部分嘅球員咧，佢哋係真係去即係親身去揾嗰位球員咧，就做好多統計上嘅嘢，即係叫跑啊，或者計時間啊、球速啊呢啲好多嘅。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球員咧。其实因为而家嗰个球场都好精准，每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嗰啲球员嘅状态啊、走位啊、射波啊、体能啊，全部变晒数字咧，就已经喺啲球队啊嗰度按轻就攞住咗。咁、可能佢游戏开发商就净系问翻球会嗰度攞，咁啊你嗰个 data 过晒啦，系咪？咁但系系啊，但系有啲个别嘅球员咧就真系会攞，即系证明佢嗰个演说法咧，其实系有佢哋自己一套独特嘅即系可取之处喺度。 嗯， 呢、這个游戏发生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而家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嘛，其实可能呢个只不过诶，看似好似一个游戏啊嘅设计，咁、但系其实喺大数据年代咧嚟紧，我相信任何嘅运动嘅运动员啊，全部都系靠呢啲噶啦。 系啊，如果你 都系靠，诶、啊，就系呢啲咯，全部都系靠呢啲。 系咯、啊，如果佢甚至乎将呢一个即系计算概率嘅方法咧，我唔知佢嗰套咩方法啦，将呢个方法运算喺其他嘅事情上面咧，可能都有一啲即系新嘅叫做预言嘅方式喺度。 系啊，咁所以我成日话呢个世界咧，将来究竟我哋系相信未发生嘅嘢啊，定还是相信计算出嚟嘅嘢？咁又系嗰啲电影电视剧经常有嗰个主题噶嘛？ 嗯。 人定胜天啦，未来可改变啦，定还是所有嘢已经系预计之内咧？ Oh. 原来所有嘢每一样嘢出现咧，已经系在掌握之中。嗰、那个掌握咧，唔系话一啲咩嘅神机妙算，而系嗰部电脑咯。 系喎、哦，系喎、哦。如果 今次阿根廷赢，计咗啦，计咗。 系咯，啱啊啱啊。例如今届世界杯阿根廷赢冠军啊，即系啊游戏开发商就一定会行出嚟话，我哋一早计咗啦，话咗俾你听，你唔信啫嘛咁样。 系啊， 系啦。咁其实如果系即系假如啦，假如我哋即系所有人都相信咗呢个游戏开发商，佢计咗出嚟嘅话咧，都已经唔系净系中三届。假如好多届佢都已经中咗啦，咁我哋梗系会信佢啦。佢计咗就真系会中啦咁样。咁、啲球员同埋我哋球迷嘅心态应该点样调整？嗱，佢计咗就真系会中噶咯。咁呢个系我哋见到喂，佢都要好似水晶球咁样话咗俾你听个事实。咁我哋系会试图去改变定系点咧？嗬？ 唔需要，与其花时间谂呢啲嘢咧，不如 睇多兩次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就算啦，都係講緊呢樣嘢啫。 係喎，我入邊揾翻原機先等我。 係啊，嗱計一計，我真係翻嚟啦要。 係喎， 可以計到啊！ 我就計到啊！如果太遲出門口咧，就應該會遲到嘅喎。 我計一計，我而家翻嚟啦，翻嚟。 好啦，轉頭再傾咁，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钟，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晨光百科。 出面有继续十一度的气温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啊，湿度啊50%，而家十一度。啊，寻日咧嗰个相对湿度跌到落去20几嘅时候咧，哇，我啲手都就嚟真系龟裂噶啦吓。好彩而家即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不过即系都见到相对湿度有56，冇寻日咁夸张。好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就系山药。啊！大家有冇记唔记得呢一种食材个样子系点样嘅咧？咁样山药咧就有一种好特别嘅情况会出现。有啲人咧摸完佢之后咧会痕嘅，我啊其中一个啦。以前咧曾经都有去厨房翻过工啦，咁啊亦都有接触过山药。咁嗰阵时咧个大厨都已经同我讲噶啦，嗱、啊，即系山药咧掂完之后咧。快啲洗手，不过有啲人洗完手咧，都仲会痕多几分钟嘅。咁啊，我就好好彩，掂完之后即刻洗手咧，就冇再痕多几分钟。不过即系嗰个感觉咧，系令到人哋觉得啊，都几特别。好啦，至于点解摸咗山药会痕呢？咁啊，一定系同入边嘅物质系有关噶啦。山药当中咧就含有一种叫做草酸钙啊，呢种物质咧就嘅叫呢种物质嘅叫做结晶啊。其实咧就细到眼睛咧都睇唔到，咁但系呢一种系结晶嘅形状咧，个形状好似针一样嘅，哇！你点估到啊？我哋睇唔到啫，但系佢样啊，原来喺放大镜喺啲显微镜底下咧，就会见到好似针一样。嗱，摸到山药嘅时间咧，皮肤就会俾呢啲叫草酸钙嘅结晶咧，即系好似一个嘅勾咁样，咦，勾住只手，所以我哋感觉得到痕咧，就系因为呢个时候嘅一种嘅痛感，即系佢。刉落去，因为佢太细，其实佢会刉痛我哋嘅。不过因为佢太细咧，个痛感咧就令到我哋嘅神经线感觉上咧，好似有啲痕咁样。其实唔止系山药噶，咁啊有譬如一啲凤梨等等嘅植物咧，其实亦都含有呢种叫做草酸钙噶。好啦，草酸钙怕热，亦都咧虽然叫草酸钙啫，佢怕热之外，亦都怕酸嘅。而醋咧就系酸嘅一种，所以咧当我哋叫做。涂抹呀，呢个搽上热水同埋醋咧，就能够啊喺摸山药之前咧，就可以帮助我哋预防有呢种痕嘅感觉。呢啲真系智慧啊吓！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去到处理呢一类型嘅叫做食材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即系避开咗呢啲草酸钙嘅结晶，咁啊可以用啲热水啊或者醋，咁啊可以帮助自己咧，只手就唔需要面对呢啲咁痕咁辛苦嘅情况啦。 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Oh， 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咗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沉。I still wanna be the one。山车知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痛楚纠结的心情，要我爱你，永远做动静。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你只想玩出了火，劳命心刻骨的痛楚。Oh， 寻觅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么细，却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一切你要好好将我浪费，爱得入迷，痛得入迷。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喜欢加动作纠结的爽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动心。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早上嘅时间咧，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啊，Anson Bean 嘅作品《Love Pain》啊，其实十一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紧。朝早嘅时间咧，除咗系即系听住歌仔之外啦，咁啊亦都咧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今日朝头早嘅主题咧系咩咧 ？IT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咧，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电话侧边嘅。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见到有好多报道咧，都有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其中一个都多香港人用嘅通讯软件就系 WhatsApp 啊。咁佢加咗好多新嘅功能喺入边，咁啊唔知道阿涛又会唔会都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咧就介绍一下啊，讲翻而家呢一类嘅通讯软件主要嘅功能会系啲乜嘢？如果佢同埋其他都主流嘅通讯软件比较嘅话咧，系有啲咩好嘅，有啲咩唔好嘅咧咁样？ 咁啊我哋一般嘅通讯软件咧都系同人哋打字倾偈啦，甚至可即系最近啦，最近呢几年比较多流行嘅就系将自己录音嘅短信发俾对方。 嗯，系啊，我都见到咧以前咧其实就净系可能内地嘅通讯软件比较上多咧，一路揿掣好似一路walkie talkie 咁样，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咁样。不过而家咧，大家就算系用翻本地经常用嘅软件，都会出现呢个情况，有好多录音啊。 系啊，其实最早期都有呢啲咁样嘅 apps 出现咗噶，不过咧就用用下就冇用，咁又近呢几年咧又兴起翻。 嗯，有冇话个原因？知唔知其实个趋势系即系大家懒打字啊，定系点？因为我发觉咧有个几大嘅弊处就系，我要搵翻啲 message 咧，其实系搵唔到嘅。 有啲 apps 啦，真系可以将个录音咧转翻做个文字，咁咧就可以储低。咁当然啦，唔系好多 apps 做得到，咁所以呢一啲咧就睇下 WhatsApp 将来可唔可以有呢个咁强大嘅功能啦。咁如果有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几方便嘅。 是，所以好像我咁啦，虽然我都有用到呢个 WhatsApp 嘅软件，但我就冇用佢嗰个语音功能。相反呢，我亦都系用返自己本身电话嗰个叫做好似背默嘅功能一样。就我都系对住个电话讲㗎咋，不过佢呢就即刻就已经将佢变成文字，然后就 send 出去咁样。不过有阵时的而且确会遇到个情况，就系佢啲字呢就会有啲错别字啦，或者有啲呢就直头唔系我意思嘅语句呢就出咗出嚟嘅。咁所以喺你背默嘅时候啦，都要睇清楚，即系自己再 fact check 一次先。如果唔系咧，唔知 send 咗啲咩俾人啊，到时搞笑啦吓。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变咗就系多呢一啲咁样问题啦。咁所以变咗呢几年都真系多咗人索性录音啦。咁但系麻烦嘅地方就系、是、你如果用 WhatsApp 嘅话咧，佢系要需要你系播放，你先至可以听得到，知道佢讲啲乜嘢。 咁而家净系讲紧，譬如 WhatsApp 佢多咗好多唔同新嘅功能啊。咁当中包括啲乜嘢咧？呢啲功能系咪其实其他软件都已经有噶啦？ 哦，咁又佢依家咧新出咗嘅功能就係咧可以嗱，之前係八個人咧可以視像會議嘅，而家咧就變成32個人。 哇！咁你個 mon 咁細，你睇鬼咩？ 咁當然啦，唔係叫你一次睇，你可以 swap 嘅。咁所以變咗好似我哋一般嘅通訊軟件，譬如 Zoom 咁樣咧，咁佢都係俾你可以 swap。咁或者係一個畫面睇到某幾個人嘅樣，咁所以變咗咧 WhatsApp 其實都係想 啊，嘗試去取代呢啲嘅功能，因為比較多人用 WhatsApp 傾偈嘛，咁所以變咗，你如果久而久之，我唔想用 Zoom 喎，咁我索性用翻 WhatsApp 啦，咁所以變咗就可能佢想嘗試想取代呢一個市場。 咁、哦、即係邊個講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個大頭咧就會突然間放大。去到等大家識別啊！呢個咧就係呢個説話就係呢個講嘅咁樣。係 啦，都有啲咁樣嘅功能，又或者可以瞄人哋啊，同人哋一路會議嘅時候一路打字啊，呢啲嘅功能咧都開始出現咗喺個 WhatsApp 上面啦。 哦，你知唔知道佢而家呢個 function 咧，三十二位使用者嘅通話功能咧，其實網上版係咪都同樣支援啊？ 係啊，冇錯，甚至網上版咧仲有啲新少比較快少少嘅功能，即係。快脆少少嘅功能啊，就係喺 WhatsApp 另外一個新嘅功能，就係可以同自己傾偈啊。 同自己傾偈？ 係啦，有啲咩作用呢？就係、是、可能咁我唔知你會唔會有時候咧，你想記低啲嘢咧，我咧就會 send 俾我老婆，咁我咧就跟住就可以自己睇翻。咁、但係咧如果唔想煩老婆嘅話咧，咁依家咧佢就可以俾你同自己傾偈啦。咁但係呢個 function 咧，暫時咧。喺個 web 上面先至有嘅，咁啊 WhatsApp 嘅 app 咧暫時就未提供住。 呢、這個 function 其實我諗好多人咧都會有嘅，不過因為WhatsApp 就未必有呢個 function 啦，所以其實大家就會用咗其他嘅軟件，包括例如係Facebook 嘅 Messenger 啦，咁佢可以自己同自己 send 翻 message 俾自己噶嘛。咁有好多我發覺有好多譬如同事咁樣。佢哋都係唔打字嘅，佢哋都係就算有啲稿咧，佢哋都係就咁用自己嘅語音系統先寫低咗先，跟住就直接自己 send 翻俾自己，再 copy and paste 去翻一啲需要用嘅軟件上面咁樣去到使用嘅。 嗯，係啦，咁所以變咗嗱 WhatsApp 嚟緊提供呢個功能咧，咁就都幾方便啊，咁就變咗可能一啲記事本啊，甚至一啲語音嘅。程式即系 apps 咧，咁其实都可能已经可以唔使用啦。 哦，咁啊，即系同样系列嘅功能都有好多啊，睇你自己中意用边个。咁如果 WhatsApp 咧，佢都有叫做改进嘅地方啦。咁啊，但系相比其他同样系列嘅软件，佢会唔会需要牙嘅位置多咗啊？定还是佢而家嘅功能都仲未及其他软件？定一话系其实个个都差唔多咁样咧？ 咁当然，我觉得系。個個都差唔多，只不過唔同地區咧用嘅 apps 可能就會唔同啦。譬如好似香港咁樣，我哋通常都會用 WhatsApp 啦。 係啊， 咁啊，日本、台灣咁佢哋中意用 Line 係咪？係啊，韓國都中意用 Line 啦，係啊， 係啊，咁所以變咗可能其實都有時候話係根據翻。當地嘅使用者用開咩 apps， 你只能夠啦，可能 follow 佢，你咁你先至可以繼續可以同人哋傾偈。如果唔係，我喺香港嘅話，無端端我用 Line 同人哋傾偈，可能其實都唔係有好多朋友出現，咁所以變咗可能會出現咗呢啲咁嘅情況啦。咁至於用嘅嗰個容量，咁其實啊 WhatsApp 用嘅容量係會越嚟越大嘅，因為你嘅 message 啊、video 啊、相啊，你會不斷咁樣去累積嘅。咁所以你如果唔定期去清理嘅話咧，其實你嘅用嘅空間其實都真係好大。我見我老婆嗰個 app WhatsApp 啊都有差唔多成20GB 嘅空間。 哇！儲咗咁多嘢啊！ 係啊，因為咁多年都唔清啊嘛，咁所以變咗啲信息啊，或者係啲附件啊，就不斷喺度滾存喺嗰個電話入面。 係，其實坊間會唔會有一啲嘅軟件咧，佢就係輔助性質啊，輔助通訊軟件嘅軟件，就係、是、可以定期幫你自己 delete 定話是本身，譬如 WhatsApp 或者Line 啊，其他唔同嘅通訊軟件，某啲咧係可以做到message send 完之後就即刻消失嘅，有啲就會唔會可以 set 咗，譬如一個月佢就消失咁樣嘅咧？ 係啊 ，WhatsApp 都有呢啲咁樣嘅功能 ，WhatsApp 好似都有啊。 WhatsApp 係有嗰個即刻消失嘅咯，但係佢唔會話 set 到一個月就自己 delete 㗎嘛，係嘛？ 啊，係 Signal 啊嗰啲就有呢啲咁樣嘅設定，咁、所以變咗可能因為第三方軟件其實都唔敢亂咁幫你撐嘅，咁所以變咗咧可能就要自己去解決呢一方面嘅問題啦。 咁軟件牙唔牙位呢，咁大家就要自己睇返啦，自己嘅型號啦，自己需要嗰個速度啦，自己嘅社交圈子啦，去到平衡返到底邊一個嘅通訊軟件呢先至啱自己呀。咁如果你真係驚嘥位嘅、我知道而家嗰啲新世代呀，十幾歲、二十歲嗰啲呢，其實佢哋都係用緊嗰啲傾完即刻 message 即刻 delete 埋嗰隻㗎，即係做人不留痕跡㗎。而家佢哋呢個世代係 其實都幾好㗎，某程度上咁又你又唔使諗咁多嘢，咁又喂揾過去咗咪過去咗咯。 係啦，其實應該相反嘅、那個設定咧，因為而家我哋基本上咧就係你要呢個 message send 完即刻消失咧，你要額外撳一個掣。或者用一啲特定嘅軟件，其實個軟件可能遲啲咧就會 set 到就係所有嘅 message 咧都會即刻消失。相反，如果你要將呢個 message 留低嘅話咧，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7:07啦，咁啊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见到出边11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Irene， 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 系麻烦你同我哋望一望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好啊，咁就较早前咧就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啊，大坑嗰边嘅大坑东道咧。曾經咧係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啊大坑東道之前咧就近住大坑西街啦，至到龍珠街嗰段咧係全線封閉。咁啊啱啱運輸處嘅朋友通知我哋咧，而家嗰度咧就係全線重開，都係個好消息嚟嘅。而之前就因為大風嘅關係受強風影響，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就曾經有車速限制，咁而家已經係回復翻每小時100公里嘅啦。港島中區嘅江樂道中咧，仲係有啲緊急維修噶。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里最左線，仍然係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暫時所有隧道都係暢順啊，小白。 咁啊好啦嚇，咁啊希望大家朝頭早嘅時間咧，個交通方面咧。暢順嘅，咁啊，駕駛人士咧亦都係安全車速， 係啊， 保持翻呢個道路嘅暢順。 係啊，琴日咧就放假啦，小白去邊度玩啊？ 琴日我係有翻工嘅， 有翻工啊，係喎，唔使翻成日啦嘛。上晝會唔會都去出外玩下？ 冇啊，因為下晝有工作啦，咁所以上晝咧都盡量收拾心情咁樣，即係應付下晝嘅工作嘅。 咁嚴謹啊？ 咁對工作態度認真係 啱 嘅， 不過都要調節下自己嘅心情啦。咁啊，亦一方面要工作啦，另一方面咧都係要輕鬆下嘅。咁啊講啦，尋晚雖然我都冇參與嚇，咁但係睇電視啦都幾開心啊！就係、是、呢、這個香港單車節啦。咁啊，本來咧就係可以行呢、這、一個所有嗰啲建議可以行呢個三隧三橋，但因为都是受强风影响啦，变咗有两条咧就行唔到嘅，即系唔可以踩啊。不过都唔紧要啦，今年唔得啫，下年应该都得嘅。 即系风景方面咧就舒适咗少少啦。 但系咁，我觉得佢哋会有时间，即系嗰啲，我觉得参加前，当然有部分系会睇风景嘅，有啲咧可能真系想夺冠啊。咁啊都喺度顺带提一提啦，顺便提提啦。咁啊，正所谓咧打边炉最紧要就系咩？就系个炉啊嘛。咁踩单车。最緊要係咩？ 單車。 除咗單車，人嘅安全都非常緊要㗎。所以其實大家睇到咧，踩單車嗰啲朋友咧，個個都戴曬頭盔。 係啊。 但係平時你見出邊踩單車，有啲送貨朋友咧，其實係冇戴頭盔㗎。呢樣嘢好緊要㗎。真係要戴頭盔喎，唔係講笑喎。 係 呢、這個係啊，咁同埋咧踩單車唔好以為兩個轆咁冇乜所謂啦。其實兩個轆嘅單車咧，同佢哋嗰個安全準則咧，同普通嘅四個轆嘅車輛咧一樣嘅喺道路上。咁、如果有啲咩唔守規則咧，一樣係會被檢控噶。 係咁，所以咧，無論係兩個轆嘅單車，定還是你係四個轆嘅單車，定還是真係汽車，喺道路上面咧，都一定係要遵守翻咧一啲嘅交通規則。 係啊，同埋都要留意咧，就係食咗藥唔舒服咧，一樣咧都唔可以踩單車噶。呢樣非常之緊要。同埋知唔知咧，小朋友咧，佢哋踩單車咧，几多岁以下咧系唔可以自己踩单车噶？ 哦，系咪都系11岁啊？ 啊叻喎，咁醒嘅小白 系 啊！ 我因为儿童身份证 一定系要陪同。我而家都系，我就唔知太遥远啦。系啊，咁就系咯。咁如果譬如同啲小朋友去玩咧，一定要陪同住佢哋。尤其是系11岁楼下嗰啲啦，楼上嘅其实都系，我觉得家长都要关注多啲啦。因为真系马路如虎口嘅，正所谓系咪？所以就喺路面上咧，任何车辆都系要唔理你两个辘、一个辘、几个辘都好咧，都系非常之。小心，今朝提大家就系咁样啦。 好啊，唔该晒 Irene 啊。 咁啊，其实路面上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道路啦。咁啊，有亦都有唔少咧就写咗咧系单车唔准入嘅。咁但系有阵时都会发现啲单车人咧，咁都会继续踩入去吓，系会被检控噶吓。大家留意住。好，天气方面咧就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咁啊，霜冻警告有冇见到霜啊？ 冇、哦，不过今日天朗气清啊吓。 系啊， 个蓝色好似阿根廷球衣咁嘅。 啊，咁、有冇啲白云？啲白云个颜色又系好似阿根廷球衣咁咧？ 系咯，就系有咯，好似就系有咯。咁啊，当然啦，今日路面就冇乜车噶啦，好多朋友都会选择睇完世界杯请假啦。咁、你咁多 annual leave 唔系咁用，点用啊？系咪啊？不过我哋做传媒咧，就扑心扑命已经扑咗翻嚟电台啦。但系你问我答十次个答案咧，我都系想今日请假嘅。但系个心咧就不由自主咁样啦，即系就啊翻嚟电台同听众互动下啦，或者同听众讲下啊，琴日场波有几精彩啦，呢啲都好似系一种植根入去 个血入边嗰啲 DNA 啊， 系啊， 即系做唔觉，即系由入行都开始咯。啊，即系同听众啊，或者同自己嘅朋友仔一齐睇波，都已经哦睇咗差唔多廿几年，由98世界杯开始， 嗯， 即系自董胜以嚟，咁所以都琴日应该系睇过一场我人生最精彩一场世界杯啦。 喂，啊啱啊，喂，呢句说话咧，其实我睇完睇紧场波嘅时候，我已经讲，哇，呢场真系我人生睇过最精彩嘅一场世界杯，我都有讲到。 我哋两个咧都觉得好精彩，咁转个头入翻直播室，再同阿钟哥一齐讲下琴日场世界杯。不过讲多少少天气先，今日咧继续天朗气清嘅，咁不过相对冻啲啦。咁尤其如果你琴日系睇咗波嘅话咧，就注意保暖，有人涉亲咧，到时咧就唔系即系请 annual leave 啊， 请 sick leave 啊，咁又麻烦啲啦。咁啊至于往后嘅天气应该都会逐步冻啦。今个礼拜都开始准备。就是譬如礼拜四我冇记错就是冬至啦，咁再过多一两日就是嗰啲平安夜啊，嗰啲圣诞节嗰啲啦，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你咧，想有充足嘅精神同埋健康嘅体魄咧，记住唔好病啊，病咗过节咧就再 系啊，咁就惨噶啦！你等咗咁耐，系咪？我哋成日都话十一月就冇假放噶嘛，大家等嘅就等十二月，跟住一炸嘅假期嚟。咁你呢个时间你唔保重身体，到时真嘅假期嚟到嘅时候咧，咁啊你又享受唔到啊，真系弊翳啊！ 冇错冇错，除非你有目的啦，即系譬如好似琴日朝头早单车节嗰啲运动员咁样，好俾心机踩单车，佢预咗冻嘅， 系啊， 预咗身， 喂，有成千人甩底喎，咁样。 一千人甩底算系咁，五千嘅人参加， 系啊， 讲真嘅， 因为真系好冻， 底咧好过有意外。我 咁系 都话， 即系 开始之前我已经话，喂，最紧要冇事冇干，因为有啲人咧其实逞强啊，逞强啊，即系以为自己其实八度踩单车九度都得啦，冇问题啦。喂，大佬，你平时嘅训练模式都唔同，个踩个强度都唔同。如果唔系，到时就辛苦晒嗰啲盛装啊，或者民安队嗰啲朋友仔。个个都即系同埋都系嗰句李慧思讲，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系咪先？咁啊，落日方长继续会有唔同嘅单车比赛，中意踩嘅你往后再抽时间，同埋揾啲好啲日子就再参加啦。 系啊，又练习多啲先咯，趁住机会吓。 系啦，详细天气俾翻小华讲，唔该晒。 好，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5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咧气温稍为回升，咁但系早晚相当清凉嘅。好，我望一望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先，气温稍为回升啊，咁啊今日就星期一啦。咁啊，见到其实嚟紧呢几日咧，嗰个气温啊，最高嘅气温咧都系见到系18度嘅啫。咁啊，应该都系介乎喺14至18度左右吓。咁啊，直至到下个星期初为止。不过现时嘅气温啊11度，相对湿度5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今日继续有精伟陪住我哋 ，Hello，Hello， 又继续讲下喺舞台上面一啲得意事啦。嗱，我哋以前咧，即系啱啱喺学堂年代啦，每个星期有一堂戏曲堂咁大把，咁咧就唯一全个两年嘅学习过程咧，有一次系真系接触一啲唔同嘅造型嘅打扮嘅。咁我哋嗰阵时就真系俾我哋攞上手睇下个头饰有几重啦，件戏服系点样样噶啦。咁我最记得嗰阵时咧，我哋最曳嗰班学生咧就攞住其中一套嘅戏服咧，就玩嗰条腰带，就当佢呼啦圈咁玩嘅。 哦， 就梗系你可想而知，即刻俾人闹啦。 系，我都谂到几大镬啦。 系咯，真系原来唔可以咁样嘅。咁你对于戏服又有啲咩嘅睇法嘅咧？ 戏服咧，其实系粤剧演员嘅家当嚟嘅。 嗯， 所以咧，当你头先话俾我听，你哋攞嗰个国带啦，我哋其实即系称之为吓攞嚟玩嘅时候咧，即系我哋都俗称叫呼啦圈嘅。所以你讲话呼啦圈，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来的，因为我们都是。 你明白那种的吸引力吗？ 我明白明白，即是无赖法师有个圈可以在腰上那样的那种嘛。应该感觉我们是被人闹得多才会识镜石的东西。还有我们自己知道那个价值所在就会即是额外珍惜啦。因为我都明白，因为可能呢在西方舞台的世界呢，服装不是私有化的基本上。基本上都是可能劇團啦、 或者是主辦方他們去提供的嘛，那演員帶個人去就得了嘛。是，但是戲曲就在這方面很不同的，戲曲是基本上所有的穿戴再加頭飾再加化妝鞋所有都是自己的，那你就算是你要找個人幫你，你都要自己帶助手的，即如果你有回咁上下位置的角色的時候。咁所以其實係即係點解啲家當咁緊要？我哋嗰陣時係直情要學埋接衫嘅。 哦，要有特別嘅一套， 即係學埋點樣接翻。係啦，因為你點樣保養啲衫？ 哦， 即係我哋唔可以求其是但咁樣就平埋喺耳邊唔得嘅，因為其實啲戲服冇得洗噶嘛。 嗯， 因為我哋嗰啲係瘦噶嘛，咁同西方就真係完全好唔同啦。你西方出個台可能 T 恤牛仔褲都可能係一套 costume 嚟嘅，係咪？咁又或者就算當年代啲嘅嗰啲，咁佢哋都有佢哋特別嘅方法去乾洗或者點樣。 是， 但係我哋嗰啲係繡花嘛，繡花嗰啲顏色啦，嗰啲金銀線啦，你攞去洗咪生鏽都似，即係好多都唔可以點樣嘅，咁啊變咗佢哋都只能夠吹下，即係或者攞出嚟掛下咁樣嘅啫，最多都係咁變咗全部都係家當咯。所以其實佢哋行內有啲人講咧話，粵劇演員好多都即係將所有嘅身家咧，基本上都擺曬落去啲衣箱嗰度嘛。咁佢哋基本上望住幾多擔箱就即係其實嗰個人幾多有錢啊嘛。你望到幾多個箱就即係幾多錢啊嗰度。 係保險箱嚟㗎啦。 都係㗎啦，有甚或只係調翻轉頭啦，又咁樣打一個比方，可能大家就會更加清晰啲啦。因為咧即係之前阿普叔就過咗身啦，尤星普前輩嚇，佢先有啦。咁佢留低咗嘅呢啲咧，都俾咗個醫生嘅，叫遺產添啊。咁樣嚟到去傳落去嘅，即係嗰啲係寶嚟嘅，係真係錢嚟嘅咁樣咯。咁樣嘅一個概念，咁我諗大家就明白嗰啲嘢係幾咁值錢啦。因為有好多嘅手工係真係不復再啦，即係始終都係越年代老嘅時候就嗰啲手工係會靚啲啦，或者係精巧啲啦。咁而家有啲就係相對平啦嘛，相對大家即係覺得太貴啦，咁已經有啲係機售啦，有啲係即係已經唔係獨特啦，即係嗰樣嘢。咁就同以前嗰啲好獨特手秀啊嗰啲完全兩件事嚟嘅。咁所以有啲情況啦，就係一個老官佢出台嗰件衫有冇令到觀眾哇？即係其實真係有時觀眾係睇佢著咩衫嘅啫，即係就係會覺得哇，佢著嗰件衫好靚啊！即係佢感覺嗰個意味啦嚇。咁當然呢啲係有翻咁上下，即係銀蛋啊，有翻咁上下地位係啦，你啱啊！即係嘅情況之下，你先做到呢件事啦。你好有錢，你咪買啲好靚嘅衫咯。咁所以咧，儲衫呢一個過程咧係難嘅。你問我自己而家都未有擔傷，就我因為呢個係一個無底深潭嚟㗎，即係 完全想象得到啊！ 你計到條數㗎嘛？如果我要做一晚長劇嘅主角，當咁計啦，我當一晚六場戲啦，咁我當一晚六場戲，你做主角你要擔四場，當咁計，咁你四場，咁你起碼都四套戲服啦， 嗯， 咁你四套戲服講緊我當啦，我就當。最平最平，你当2000蚊一套啦，最平咯，讲紧即系一啲基本上都唔得添啊，2000其实真系，即系我谂系，唉，即系见得人我谂都4000-5000嘅，最少都，即系咁样，咁其实嗱，我当5000咁计啦，你平均连埋头连埋鞋所有嘅嘢，咁你5-4都已经20000啦， 系咯， 咁你可能嗰晚嘅演出费你都未必有20000。 咁又係 應該係話一定冇20000添，係因為老官佢哋都係扎咗好多年之後先至會踩到5位數呢個地步㗎嘛。 嗯， 咁所以你開頭其實你一定係負數開始嘅。咁但係又咁講囉，咁如果你啲衫你儲咗喺度，你買咗啦，你堅持到，你堅持到開籌嘅時候你捱得過呢一關，你儲咗喺度，可能你將來唔知邊套戲你又用得返著嘅時候，咁你咪可能再至少一套囉，可以即係慢慢減囉。咁所以開頭呢一定係會揀啲百搭嘅顏色嘅。 嗯， 即係譬如白襯藍啊，白襯黑啊，紅一定要有一套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即係我哋有啲必須嘅，可能都砌埋咗一齊先，即係可能會咁咯。咁就變咗，即係變咗多啲喺唔同嘅戲都可以用得到嘅衫，咁通常都會置咗個路線咯。係啊，咁所以係呢個過程係你一開始咗儲箱就好難，仲要講緊 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我哋一擔擔箱咁樣嚟到計㗎嘛，啲老闆係。其實每一擔箱你擺曬屋企咩？唔會啦，你係擺喺倉度㗎嘛。 係囉。 倉又係租場錢啦，或者你自己買個倉又係一個錢啦。講到係講緊又係所值不菲，即係只要你開始咗儲箱呢個過程，你就係一路俾錢㗎啦。 是一个投资嚟嘅咯，有冇回报就真系唔知啦。 所以就系好多时而家啲演员点解都有讲过话点解演员咁难入行，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位嚟嘅，即系咁第一唔系个个都带住钱翻工噶嘛，咁但第二样嘢就系、是我决定入呢行嘅时候，我就即系等于我踩入去，我就基本上我都一路踩落去噶啦，即系咁你要做呢一个决定，你先至会开始智商呢件事咁样咯。 嗯，是一个决心咯，是一个 commitment， 一个承诺嚟咯，俾自己。 都系。 嗯，又有冇话即系好似我哋嗱，时装咁就有啲名设计师啦。咁喺行内有冇啲即系特别嘅人物啊，或者系大名啲嘅一啲师傅，会系大家当系目标咁样去，希望终于有一套佢整嘅衫咁样噶？ 会有嘅，会有嘅，的而且确系有嘅。香港都有一两位嘅吓。咁啊，內地就有啲喺北京某一啲特定嘅揀個繡花嗰個款，有啲都會嘅。總之每個人追緊嘅嘢都唔同啦嚇。咁、即係有啲你頭先講嘅名設計師，香港都有一啲嘅，大家都會係以望住佢嚟到為目標嘅。甚或只係有時咧又咁講啦，我頭先都有講過啦，啲工咧係越老嘅就通常越靚，因為手繡嘛。所以咧有啲時候咧就係、有啲。新一輩就會等一啲前輩，如果佢選擇掛靴，佢選擇唔染啦，會唔會掟到啲落嚟？ 哦，排定隊， 好多都係買二手咁樣嚟到去傳承嘅，都有嘅。咁就係排隊睇下啱唔啱咯。同埋你仲要諗埋個高度，所有嘢身形，係咪真係咁啱你可以接得住佢？嗰度唔係有錢就得咯。你首先要有交情啦，之後先至再講有冇錢啦，之後仲要睇你啱唔啱 size 喎。即係就係呢啲咁嘅問題咯。係啊， 哇！真係原來戲服都真係唔好睇少啊嚇，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今日又唔該曬精偉 ，Thank you。 神，什么动人，为什么乱神，有太多微细的藏在心，很污糟的人，很清高的人，一出生一刹就未流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超人，几多种小人，世无动心，谁明白过所有人，那人非人并救 7:29嘅时间，出边11度嘅气温啊，搵嚟呢首歌，佢嚟自陈奕迅嘅《人啊人》啊。啊，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紧噶。咁啊，听听7:30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调查重庆大厦一名乌克兰籍少年死亡的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话，在过去的星期六朝早9点左右，接获重庆大厦一间宾馆的负责人报案，指一名56岁男租客报称房间内一名14岁少年昏迷不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少年已经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少年在星期六凌晨3点左右，与另一名15岁本地少年一同进入涉案房间，并在房内与男租客共处几个钟。本地少年随后在朝早6点之后独自离开。探员昨晚大约8点左右在牛头角找到那名本地少年，在他家中找到720克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70万港元，又在涉案宾馆房间之中找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相信案件与毒品有关。男租客涉嫌疏忽照顾儿童以及容许处所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本地少年就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警方说，不排除死者生前曾经同两人一同吸毒，死者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不排除与过量吸食毒品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经当局抢修之后，再多超过300万人获恢复供电。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发表的夜间演说，指责俄军在过去的星期五针对乌克兰的基础能源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当局在星期六已经为600万人恢复供电，一日之后再多300万人获恢复供电，代表共900万人的电力需求已经获得满足。泽连斯基又说，保护乌克兰边境是一贯优先事项，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应对一切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有关的防务情况。他再次呼吁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有效的防空系统，又指东部的巴克穆特镇正是发生激烈战斗，乌军仍然控制当地。 俄罗斯负责监察乌克兰军事犯事问题的联合协调中心，位于亲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处指出，记录到乌军向顿涅茨克市发射共五枚155毫米口径炮弹，并使用多管火箭炮发射了10枚火箭炮。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紧急情况部门工作人员说，顿涅茨克市医院有大楼因为遭受乌军轰炸而损毁。较早时，顿涅茨克市长表示，医院第二座和第六座发生火警，又指大量人员受伤，正在疏散住院人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咁啊，九龙路面方面咧，较早前大坑嗰边嘅大坑道，近住大坑西街至到龙珠街嗰度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啦，去城市大学方向咧曾经系全线封闭嘅，现时嗰度嘅封路全部开翻噶啦。大坑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嘅封路措施咧已经系取消咗啦，现时嗰度系全线回复正常通车。现时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去到圣贤中学就比较多车嘅。窝打路到九龙塘段近南开下道来往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啊。而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呢较为多车。仲有就是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站至到富泰村段呢都是比较繁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二台话你知 啊。差啲唔记得要俾啲个人资料我保险经纪帮我搞手续添，等我即刻传送短信俾佢先。 咪住，乜你咁冇安全意识啊？你唔知我哋应该避免透过即时通讯软件啊去接收又或者发送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嘅咩？ 咩冇啊？我用咗即时通讯软件嘅端对端加密功能噶。 咁你又有冇谂过啊？你嘅资料好容易被转发去到身份不明嘅第三方啊？是咁嘅话，你嘅资料就有机会外泄㗎喇呗。 你又好似有啲道理喎。我諗我真係漏咗呢个可能性添。 嗱，拎部电话嚟睇下啦。帮你熄埋自动接收档案传输功能啦。咁样就可以避免自动下载恶意软件㗎喇。即时通讯软件係好方便。但係用起上嚟都真係要加倍留神㗎。例如每次发送讯息之前都一定要再三睇清楚收件人係边个。唔好错手将信息同埋资料俾咗第二个，而造成资料外泄啦。 收到晒。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6点到晚上8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Apple Delivery 各大 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Go go go go go， 向前冲300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3、2、1，开餐啦！ 由滋味大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电视节目《法国味蕾游》，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哇，刚刚先好多嘢啊，关于天气，而家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啫，咁你都计到有啲咩会出现啦？红色火灾危险系险警告信号有啦，仲有寒冷天气警告，仲有一个咧好少出现，不过都出现咗啦，霜冻警告啊！咁睇睇个天气先，干燥啦，早上天气寒冷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都系得15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嘅，咁睇睇嚟紧嗰几日点样啦？明日早上仍然系寒冷嘅，然后跟随嘅两三日咧，天气就稍为回升少少啊，呢个气温。咁但系早晚亦都系相当清凉嘅，咁大家小心啲。 咁啊，特别系即系惊大家琴晚挨夜睇波啦，有机会涉亲头先有讲啦。咁啊， 虚啊， 4年1度嘅世界杯啊， 闭幕。 圆满结束啦！ 系啊，喂，真系圆满喎，今次 系啊， 即系大家心情都觉得好圆满。当然，即系法国人部分都会觉得唔圆满啦。呢、个就 唔系、但系即系虽然咁样讲，好似好老土，即系话亚军就系输啊，有啲人咁样讲。咁但系虽然咁样讲，但系我都要讲啊，琴日真系衰败有余。 系啊， 你去到42码， 即系 虽然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成场波都有睇啦。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法国开头嘅时候咧，我觉得未必。純粹是因為他們跌波定是怎樣、我反而是會想呢，因為阿根廷他們頭那段時間他們太過用體力加技術、戰術，他根本什麼都用了，他就是要開頭吃了個勢先。 不是，而且太快有球12碼是很錯的、即是整個法國隊的鋭氣，但我幾估不到下半場他們這麼快調整得到，跟住就可以做到個2-2，所以說做球員做領隊呢，心理質素呢都很重要，常常都要說。 之前已經有新聞說、法國隊在那幾天有很多人病了嘛。 是啊，是啊，那當然即是有些不開心，很早已經換出了基奧特啦。 是啊， 都有啲唔開心， 其實都有啲拗頭。 你臨尾射12碼，亦都冇佢粉射啦。有陣時呢個都係部署嚟噶、作為一啲叫強隊啦，一開始啊冇結果嘅時候，換啲後生仔或者好氣好力嘅出嚟踢啦、但你點估都琴日係要踢加時。加时之后再踢埋12碼，呢、个真系我人生之中睇过最精彩嘅。 其实可能基奥特咧，佢后备入替再入翻入去个球场入边嘅效果，亦都有机会不一样。咁、但系譬如迪马利亚都系噶，佢开头其实佢寻日发挥得很好喎，佢又有博到12碼，咁佢又有自己入波，咁但系后屘换咗出嚟啦。嗰阵时2-0啊嘛，都谂住都下半场 食冇黐牙 啦， 系啊， 就系、是、咁，即系。足球的世界永远都是咁，跟住你睇佢喺侧边，净系可以做咩啊？净系自己得急字咯，即系见到队球队俾人追平咗嘅时候，哇！嗰下真系又系谂翻起，譬如对荷兰嗰啲画面啦。 不过关于天使迪马利亚嘅调动咧，又系领队一开始肯放佢做正选咧，呢、个都好多阿根廷嘅媒体都有啲诧异， 系啊， 即系觉得你过往都冇乜摆去做正选得唔得噶咁样？咁啊，世界杯好多你以为唔得嘅嘢，但系得啦，系嘛？你以为得嘅嘢，但系最后唔得啦咁样啊？钟哥琴日系咪都睇晒成场波啊？ 都冇睇晒， 都睇即系大概估到啊，即系似系阿根廷啊，系嘛？ 即係聞到味係 咪？我喺開波之前已經懷曬阿根廷， 係係係， 所以我將我全副心神都放喺阿根廷。 咁啊係啊，連嗰個足球 任何嘢都 足球遊戲 FIFA 係咪？ 係啊， 都話推測阿根廷攞冠軍。 係啊，所以我哋今朝都同阿鐘哥講開咧，真係佢估啱咗連續三屆嘅世界盃冠軍， 唔係三年喎， 唔 係 三年， 係 三屆喎，即係嗰個 data 同埋佢嗰個運算嘅精算度咧，其實都相當之高喎。 係咁啊，美斯咧咩都攞過 攞曬啦， 奧運金牌啦，即係歐冠啊嗰啲， 仲有國王的新衣放喺佢身上邊。尋日 係啦， 嗰個真係好嘢好嘢。 咁啊，美斯就最後一塊拼圖連大力神杯，即係世界盃都攞埋啦。咁啊，好開心！阿根廷啊，舉國歡騰。但我都好認同鐘哥講，即係你話法國人有啲唔開心係OK 嘅，但你唔會超級唔開心咯，都拼到最後一刻，最後一口氣咯。 下半場咁樣，你仲覺得係咩？即係真係。真係勁嘅喎， 係啊，即係強強對壘咁啊！嗱，世界盃告一段落啦，亦都預意咧，大家球迷們可以休息一陣間啦，因為週中都開始英超開快車㗎啦嚇，咁啊聖誕節啲快車期又開始出嚟。不過我估歇翻幾日都 OK 嘅。琴日好多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其實都有睇波啦。咁希望大家即係睇波嘅時候都要注意保暖啊，呢個都重要。你過往嗰兩日其實好凍啦，我問下兩位拍檔啊，即係凍有冇窒？代咗你哋嘅生活模式嘅改变咧， 天气冻都冇乜嘢。如果大家有冇记得咧，星期六嘅凌晨个，即系星期五 好大风嗰、那个， 好大风、 啊，全香港都好大风， 一直就瞓唔到啊，因为砰砰声啊，系大风到咧， 好紧要， 系咯，哇，仲劲过打风嘅， 系啊， 但又唔系打风， 系啊， 但好大风、啊， 我都有啲嘢吹咗落街，好彩我住一楼啫， 哦，系， 系啊， 吹落街，冇办法，下边嗰层都系我嘅，所以就算吹咗落去，地下嗰层都系我嘅，唔紧要啊，你如果有啲人成栋楼都系佢嗰啲咧， 唔紧要啊， 成 栋楼都系我嘅。 好大聲， 好大風，係啊，危險危險。 今日都係啦，即係頭先鐘哥都有講，三個警告都係現正生效。咁啊，睇翻呢個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咧，不時咧都會分享呢個慳電大法啦。但係。今日咧要讲呢个极限嘅挑战啊！咁林超英先生咧就教路啊， 寒开暖气 系啦，唔开暖气，古法保暖更有效。咁啊， 佢唔会仲冲紧冻水凉噶系嘛？ 佢系咁样讲嘅。林超英话自己屋企咧都采用呢个即热式嘅电热水炉。电水炉即系话快速要冲晒嗰一种啦，即系唔系煤气嗰只。 唔系佢呢个系即热式嘅，即热式嘅话咧，即系佢唔冇限时嘅，你冲几耐就可以俾几耐嘅。 系啦， 系啦， 但就唔系储水式嗰只， 唔系储水式啦，储水式咧就真系你呢个天你三分钟好冲完就出嚟啦。 系啦，嗱，佢系点样讲咧？佢表示自己同埋太太都习惯咧，每次冲凉只系用一分钟时间。佢强调不要以为冲热水凉好爽，热水流过皮肤咧。微絲血管咧會擴張啊，停水之後咧反而會覺得特別凍啊，皮膚又特別乾燥咁樣啦。超過30度就 OK 啦，咁啊水温方面，咁我冇試過擺支叫做探熱針入去 check 啦，總之自己覺得舒服就得。哇！但一分鐘沖涼得唔得啦？嗱，兩位拍檔可能同 番鹼都未捽完， 反而就冬天沖涼沖耐啲啊！你哋有冇啲咁？ 我冇乜分別，即係我夏天冬天都係偏快嘅，但又未知去到一分鐘。 一分鐘真係好快啊！ 即係通常我都係五分鐘之內，即係沖完搽埋番鹼淋一淋，咁要抹埋身出翻嚟都五分鐘咁上下，但一分鐘。会有啲赶， 赶得滞系嘛？ 好忙啊！ 系啊，唔止悭咗水啊，悭咗电啊，悭咗 悭时间啊，佢悭咗一样啊，最难得嘅嘢就系时间。 但即系有啲赶急啫。 可能阿超英哥都系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咁样啊吓。咁啊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开嗰啲叫做浴室保暖系统啊？冇嘅系咪？ 我就屋企人有嘅，但我自己冲凉嘅时候，可能我本身我个人唔 系 好怕冻，我反而都系我照开。即係開啲窗唞下氣，我再開埋嗰、那個抽風系統、即係其實個廁所其實入邊係一啲寒寒地嘅， 係 啦，係啦，嗰種感覺。 大家咧咁真係要有留意個通風 系統。係啊，通風好緊要㗎， 真係會有生命安全。 係啊，係啊， 真係要開個即係留意一個通風系統啊。 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有呢啲浴室保暖系統，可能有幫到手。咁啊，阿超英哥咧仲有多一個方法。是一个几古法的方法来的。他直情说这个方法叫古法保暖。就是什么呢？暖水袋。 你屋企仲有冇呢样嘢？ 有。 但冇用囉。 点解呀？你而家仲唔用寒冷天气警告喎、啊。 寒冷天气警告啫， 系时候用噶咯。 唔通你等到 落雪、 酷热天气警告先有反其道而行之？ 酷热天气唔系佢中间要装冻水， 你几 装冻水然后揽住佢？ 几时会用热水袋啊？病嘅时候先用啊嘛， 系喎，细个都系咁样。 系啊，你病嘅时候用啊嘛，即系好冻啊，发冷嘅时候先俾个热水袋你揽住或者敷住咁样噶嘛。 我以 为咧冻啫， 好似金庸老师同埋古龙老师嗰啲大侠咁样，欲练神功唔系挥刀，系咧即系你要喺啲冰水入边咧要学嘢啊，或者一啲好热嘅地方咧去锻炼啊，咁先会有神功咁样吓。 你睇嗰咩诶《葵花宝典》啊嘛，第一页啊，欲练神功， 挥刀 嗰 个。 咁、啊、但系佢冇睇最后嗰版啊嘛，咩若要成功，无需自宫， 系啊， 证明睇书要睇晒先咯。 我若要成功，咩无需自宫嗰啲好常。 但系我唔系讲我系发布员，我讲嗰啲类似寒冰掌嗰啲啊。咩玉咩冰咩掌嗰啲咁样，你咪又喺啲极寒嘅地方咁样， 咩铁砂掌又要攞只手去炒栗子嗰啲咁样 嘛？你似系咁啦，嗱，讲翻阿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先生咧一个好嘅提示，就系用呢个古法保暖，就系用暖水袋啦。佢表示系点样用咧？暖水袋就系瞓觉嘅时候咧，用暖水袋啊暖一暖个被窝。再咧，为到双脚保暖，即系攞个暖水袋咧，扎住双脚，就足以应付冬天大部分嘅日子啦。而喺极冻嘅天气咧，就可以用一张咧电热毡，温暖自己嘅肩膊同埋上背咁样啦。咁啊，开一两个钟头咧，其实就已经 OK， 就唔使成晚都开住暖风机咯。 如果照呢个逻辑咧，即系阿超英哥嘅逻辑咧，嗱，冬天我哋用个暖水袋，咁夏天。是不是用翻个冰袋？ 用翻嗰啲 系啊，自己有清凉嘅感觉咧。 退热贴啲 系啊，系啊，类似嗰啲咯，可能都关事。不过咧，超英哥呢个咧，真系又悭咗钱，又悭咗成本嘅。因为你成晚开住暖风机咧，无论个能源标签系点咧，都用多咗能源。第二咧，呢啲电暖毡咧，其实我近排经过超级市场或者嗰啲电器铺嗰啲睇咧，其实百零蚊，即系相对平好多咯。 但可能扯电扯得好犀利啦。 但你开一两个钟头暖咗就可以，系唔使长开，同埋佢都唔会 recommend 你电暖毡系长开因为好容易 佢电暖毡通常都有 stopwatch 嘅，即系你可以教譬如两个钟。跟住佢就兩個鐘頭自己熄嘅。 係 不過都要提一提。如果你屋企譬如話你凍，你又想開暖氣而時間開得長嘅話咧，都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嗰個濕度啊。係 啊， 因為天氣凍已經係乾㗎啦嘛。咁暖風機某種程度上令到間屋更乾㗎。 係啊。 咁如果你乾上加乾，咁睇下你會唔會有少少放濕啦，即係嗰啲放濕氣啊。又或者你自己飲多啲水。係 啦。真係煩啊！你又要想暖。但系要放湿、 我前 放湿跟住又冻。 我前两日夜晚 你饮水饮得多，跟住夜尿啦，又要起身屙尿啦。 我前两日夜晚咧，见到个好得人惊嘅现象喺我屋企发生咗。咁啊，屋企始终都，譬如寒寒地嘅时候咧，我又唔系成日开暖风机咧，咁啊仲着住嗰啲畫毛嗰啲衫咪暖啲嘅。咁畫毛嗰啲衫，你前两日咧，譬如寻日嘅时候，相对湿度曾经跌到嚟二十几嘛，其实好低啊，嗰个湿度二十几啊，而家五十咧，其实都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喺度。咁你跌到二十几嘅时候，那个感觉系点咧？就系、是、你挨过嗰啲衫嘅时候咧。咪會好啲嗒嗒嗒嗒嗒啲聲，大家都聽到啊嘛。咁我直頭夜晚咧瞓覺嘅時候，咁我一起身啦，咁我就諗住喺床邊攞件嗰個畫毛衫。咁嗰件畫毛衫啊，自己喺度，我一攞上嚟，佢咪自己可能都會自己擦到自己噶嘛。我見到有火花， 冇咁勁啊！ 我初頭以為自己眼花，我就拎住 閃電俠嗰啲， 我就拎住嗰件嘢又再養多幾養，跟住佢又繼續聽到嗒嗒聲，同埋見到閃啊閃啊閃啊！ 件衫係咪你老婆攞俾你噶？嗰啲係愛火花啫， 放閃啊！ 他熄掉蚊燈。 定還是好似呢只歌嘅歌名咁樣，滴滴金啊，係咪？ 係好啊，係好啊！ 沿路与你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 磨恨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到竟成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亦调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撒下了金沙，变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不差，身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C.Y. 陳宗澤嘅滴滴金啊， 頭先阿歐啊講咗咧，阿超英哥到底喺呢個冬天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又慳啲，又可以做到一啲簡單嘅保暖啊？其實而家坊間有好多人咧都喜歡用一啲嘅暖包，咁啊，消委會其實曾經亦都咧就提醒過我哋，啲暖包咧就唔可以亂咁貼嘅，因為暖包其實佢嗰、那個係用嗰啲叫做化學反應啊，即係你不斷拆佢，即係你拆咗個包裝出嚟，咁啊拆。然後咧就可以有兩隻嘅，一個放喺袋嗰度啦，一個咧就貼喺背脊嗰度嘅。咁其實咁當然係唔建議大家就咁貼一個背脊，特別咧千祈唔好貼喺會掂到接觸到皮膚嘅位置。 貼喺件底衫度咯。 係啊，貼喺底衫嗰度啦，或者有啲人直頭貼喺件外套嗰度，跟住咧就等佢有啲微暖，即係散翻入去咁樣嘅。咁其實大家一聽就知道，因為佢真係會灼傷嘅。咁有啲嚴重嘅時間咧，佢最慘係咩？呢啲叫低温灼傷，即係可能長時間佢處於一個五十幾、六十。度的情况底下又贴住你的身体，你自己灼伤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哦、 即这个 case 才是最难搞，因为你以为没事嘛、但原来当你一可能放低了，或者你夜晚冲凉的时候一被水嗨到，哇你做什么这么痛的呢、那个背脊、原来那些都是灼伤来的，所以其实用这些暖包都有很多那些危机在这里，还有很多技巧的， 我只是讲讲而 已， 我不是以为被鬼灭了即系有咩事淤咗唔知道嗰啲，俾鬼灭咁。 系啊，仲要俾隔篱嗰个闹，做乜嘢啊你？ 吓，又损咗。 但係有陣時人真係咁喎，無端會有啲雨喎，即係你唔好話咩咩俾俾靈異嘢啊嗰啲， 就係俾鬼滅咯。 未必㗎，好古怪。 可能自己撞到自己唔知， 自己撞到或者即係係咯，或者你夜晚黑嘅時候， 可能係啲微絲血管嗰陣時就濕濕地，你又冇懷疑。 你冇留意通常嗰啲雨嘅地方咧係唔會撞到嘅，即係譬如手瓜窿呢啲位，你點會撞到嗰度咧？大髀內側撞唔到㗎嘛。 是啫，就是不知道啦，就是不知点解咯。 讲翻暖包啦， 每样嘢都有得解，就唔会巴西咁早出国啦。依家最好啊，攞翻今年世界杯嚟讲咧，好似所有事都讲得通嘅咁样啊。 系啊，巴西冇办法，呢个睇下佢内界系点样啊。咁但系讲翻呢个暖包，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暖包佢咧一般嚟讲，佢会话俾你听，佢嘅用法就系当你拆咗个包装纸之后，你咪喺度佢擦，系啦，捽佢。摩擦佢，咁令到佢嗰个热力就产生啦。通常咧，你越擦得多嘅话咧，其实佢热力咧就会越强嘅。 系啊， 咁啊视乎翻你到底想要嗰个暖包咧，系用几耐啦。如果你谂住喂天气好冻，然后你净系谂住用一个上昼嘅话咧，其实你出门口嘅时候，你真系可以将个暖包咧起势系咁擦嘅，咁就可以用到一个嘅上昼到。其实暖包咧，佢你只要拆开咗佢。輕輕捽一捽佢，然後就已經放在袋度或者貼喺件衫嗰度嘅話咧，照道理嚟講，佢應該係散發出一個微熱，而係可以 keep 到一日嘅。 哇！ 係啊，因為你講緊你嘅頭先，我話點解 keep 到上晝咧，係因為你不斷拆動佢啊，令到佢嗰個係啦，加速咗佢嗰個嘅化學反應。通常呢啲嘅暖包咧，佢嗰個化學反應越做得勁嘅話咧。佢嘅壽命咧就越短嘅，即係佢好短嘅時間之內就燃燒咗佢應該有嘅能量，咁所以好快脆咧就下晝就要換啦。咁當然啦，你話係暖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又唔係話好怕凍，但係又想有啲嘢 keep 住喺度少少温度嘅話咧，其實拆咗佢之後輕輕捽一捽佢咧，你就可以 keep 起佢，咁樣咧你就可以啲微温咧。就可以 keep 到一日嘅，咁啊視乎你自己咧到底想點樣啦。咁而家仲有好多真係有好多花款，有啲咩叫做充電式背心又有啦，係啊，跟住充電式嘅嗰啲叫暖手蛋又有啦。 仲要係用 USB 嘅就係，即係佢唔會真係有個電池跟喺你個身嘅，同埋個耗電量其實又相對低啲，又俾你有種温度温暖嘅感覺， 又俾你感覺好似慳電啲啊！喺 office 就咁插住部電腦，又有啲微微地嘅暖啊，咁好多呢啲。叫做保暖的用品，不过成日都是讲那句要小心，有时长插呢电器的嘢，因为俾佢唞一唞，会好啲， 同人一样啦、 都要唞下嘅， 系啊， 唞下。呢几年都好攰啦， 系啊，特别系即系过去嗰几廿场世界杯，其实都好吃力噶，好吃力噶。咁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即系瞓下休息下， 休息下啦。 休息系咩啊？为咗睇更加多嘅波啊， 为睇下届。 是一名优秀的球员，值得捧杯。另一名法国球迷就形容球队虽然太迟醒觉，但是其后展现真正的实力，踢出个性。而互射十二码的取胜机会是一半一半，好可惜法国是落败的一队。回来本港，警方调查重庆大厦一名乌克兰籍少年死亡的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话喺过去嘅星期六朝早九点左右，接获重庆大厦一间宾馆嘅负责人报案，指一名56岁男租客报称房间内一名14岁少年昏迷不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少年已经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少年喺星期六凌晨3点左右，与另一名15岁本地少年一同进入涉案房间。并在房内与男租客共处几个钟，本地少年随后在朝早6点之后独自离开。探员寻晚大约8点左右在牛头角找到那名本地少年，在他家中找到720克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70万港元。又在涉案宾馆房间之中找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相信案件与毒品有关。男租客涉嫌疏忽照顾儿童以及容许处所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本地少年就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警方话唔排除死者生前曾经同两人一同吸毒，死者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唔排除与过量吸食毒品有关。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7点，跌2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36.43，瑞士法郎0.934，加元1.369，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2美元，卖出1792.36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寒冷同干燥嘅天气。今朝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0度左右，新界气温再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系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龙翔道近观景台。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ss 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ss 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而家都系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而家都系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就喺德望学校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新墟街市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咧都系比较繁忙。另外较早前由于有水管急收封闭的大坑东道去回香港城市大学方向，介乎大坑西街至到龙珠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阿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未完成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財 經第一線，早晨啊，八點十一分嘅時間，今日請嚟咧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環球嘅金股匯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小白。 早晨啊！哇，今日大家咧要精神抖擞啊！嚇，咁係琴日即係都睇曬世界盃。哇，小白連頒獎都睇埋，問下。 係啊。 培哥有冇睇世界盃先啊？嚇 。冇啊，冇留意 世界。係咩？冇留意世界盃就啱啦。幫我哋咧認真留意啊， 留意其 後嘅大事件啦。嗱，首先咧，先同我哋一齊咧跟進一下歐美經濟嘅。繼續啊，叫做衰弱嘅情況啦，好嘛？唔該。 好啊，好啊，因為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咧就美國公布一系列嘅即係全球啦，公布主要個經濟體公布一系列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啊，當中嚟講咧，美國公布嘅十二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個綜合指數咧，就跌到落去44.6嘅指數點嘅。咁啊，比起十一月份嘅46.4係更差嘅。咁呢個數字咧喺50之下咧，就顯示出咧個經濟咧喺度收縮之中。咁而由於籌集呢個數字，我相信係要啲時間啦。所以呢個數字咧，未必係反映到咧聯儲局咧喺星期四嘅議息會就話可能去到明年個聯邦儲備基金息率有機會攀升到 5.1% 嘅中位數字。呢一樣嘢我相信係未反映嘅。咁所以咧，如果去到一月份嘅時候咧，可以想象咧個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可能到期時咧係有會更差都唔出奇嘅。咁睇翻歐洲啊個情況咧，就好似好啲，因為佢嘅十二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就重上翻去48.8嘅指数点，咁比起十一月份嘅47.8咧，就略为好啲。咁但系唔好忘记，欧洲个呢个数字咧，已经系连续六个月咧，系喺呢个50嘅盛衰分界线之下，即系显示咧佢哋个收縮情況咧都嚴重嘅，咁而家望落去咧就由於歐洲就歐央行係亦都係上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咧就揚言咧就會要加大個加息嘅步伐啦，咁所以亦都可以想像咧，去到一月份咧歐洲嘅數字咧亦都會有機會係更差嘅。 嗯，問埋培哥講開歐洲咧，睇睇英國啦，嗰邊嘅零售數字好似都係麻麻地喎。 冇錯，英國咧其實亦都好唔到去邊啊！我哋見到上個星期英國公布嘅十一月份嘅零售銷售數字咧。以銷售量計算咧，就按月按年都下跌嘅。咁啊，按月跌 0.4%， 按年跌 5.9%。咁啊，當中咧最令人擔心嘅就係佢個按月嘅下跌 0.4%。唔好忘記十一月份係咩月份啊？十一月份有感恩節假期啦，係個零售銷售嘅主大日子啦。咁再加埋咧有世界盃呢個雙重嘅刺激嘅效應啦。咁但係咧都冇幫助咧係英國咧嗰個消費力噶。咁呢個都反映出咧就話英國經濟。恶劣嘅一面啦，咁啊明显啦，系高通胀系削弱咗英国消费者嘅实质嘅工资啦，从而咧系降低咗佢哋嘅消费嘅。嗱，踏入十二月份咧，英国咧就而家我哋见到咧就受到不同嘅工会啊，例如好似铁路工人啊、机场啊罢工嘅影响啦，咁所以咧相信咧到期时十二月份嘅销售数字咧可能会有机会亦都系更差嘅。 嗯，咁啊另外亦都见到咧就系譬如成日都话咩欧美又有啲譬如议息会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今个星期即系日本央行亦都会有公布议息方面的消息，会不会成为了今个星期的焦点所在呢？ 嗱，今個星期嘅市場焦點就肯定就喺日本嗰度啦，因為日本咧今個星期咧有兩件重要事件啦。首先咧星期二咧就日本央行咧就會公布議息結果嘅，咁啊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可以話意料中事啦。咁但係重點就要睇下日本央行會唔會暗示會唔會收緊一啲嘅貨幣政策去對付通脹啦。咁啊另外咧喺今個星期五咧就日本咧就將會公布十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我哋記得咧日本十月份嘅核心年通脹率就係 3.6% 嘅，咁啊十一月份会唔会进一步攀升咧？咁呢个系值得大家关注噶。 嗯，咁啊，温生再同我哋睇埋咧，美国方面嘅情况。嗱，上个礼拜咧，联储局议息会咧就带出咗几个信息啦。咁啊，其实都好影响到环球嘅金融市场表现，同埋咧投资嘅气氛，以至就系下年究竟加息嘅步伐系点咧？咁啊，香港最关心啦，即系供楼人士啊，会唔会见到即系加息会停一停咧？甚或乎有传过下年啊，美国有机会经济衰退会减埋息添。不过鲍威尔又冇咁样讲过嘅。咁啊，当中究竟点去传译同埋点去分析咧？交俾温生详细讲啦，唔该。 好啊，上个星期四咧，我哋知道联储局咧就加咗半厘息啦，咁啊将联邦储备基金息率嘅范围咧就推上去 4.25 至到 4.5% 嘅水平啦，咁啊成为咗咧系自2007年最高嘅水平嚟噶啦。咁啊最值得留意嘅咧，可以话有三个因素啦。首先就喺19位嘅联储局嘅委员当中咧，大部分都指向明年咧系有机会咧将个中间息率推升到 5.1% 嘅水平先会见顶嘅，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联储局咧就估计咧去到2025年底咧，美国嘅通胀咧先有机会真正翻去2%，佢哋制定嘅通胀目标水平。咁而去到2023年底咧，个通胀咧仍然都有机会喺3%之上嘅。咁到最后佢亦都讲啦，佢就话咧失业率咧，佢哋估计咧就有机会咧就由而家嘅 3.7% 去到明年咧会攀升到 4.6%。咁而明年嘅经济个增长咧，只系得个轻微嘅 0.5% 嘅啫，去到2024年咧先能够略为增加到 1.6% 嘅经济增长。嗱，由呢一度咧带出俾我咧有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系话咧，当联储局好大机会会继续系加息，加到嗰个中间范围就5.1啦，咁即系话去到个范围就系5% 至到5.2% 先至会见顶啦。咁呢一个范围咧，可以话咧系高出市场原先估计美国息率去到4.75%或者5% 就见顶嘅情况噶。咁其次咧，就聯儲局咧亦都講咧，佢就話咧，由於個失業率咧係有機會由而家嘅 3.7 去到 4.6% 啦，咁即係話咩咧？咁即係話咧，就算個失業率上升，佢都不惜係會繼續咧係要打壓個通脹。而呢一樣嘢咧，就係打破咗咧過去市場咧個諗法，就話聯儲局咧可能會加息，如果經濟放慢啊，個失業率上升啊，聯儲局可能咧就唔會加息啊，呢似乎就唔係咁樣樣啦。最後咧就我哋亦都見到咧，就由於佢聯儲局估計咧個經濟咧有機會嚴重放慢，明年嘅經濟只係得個 0.5% 嘅增長啦，咁即係話喺咁嘅情況之下，佢都要繼續係加息，咁所以呢一樣嘢咧係幾令人擔心一件事嚟噶，咁所以要有心理準備，可能咧聯儲局真係會為咗個通脹而係不顧個經濟要去努力加息噶。 嗯，咁希望明年會更好啦，因為咧再同温生咧去傾偈咧已經去到咧1月9日啦，因為咧碰巧啦，即係1月2日啦，同埋26日啦都係假期啦，咁啊温生好好享受假期，同埋咧過去即係我哋當一年嘅回顾啦，多谢2022年咧，继续帮我哋咧坐阵喺晨光第一线啊！咁啊，2023继续帮我哋咧，一齐做节目啊，睇实个市好唔好啊？唔该晒，温生，好，多谢。 咁预先同阿培哥讲定呢个圣 诞快乐， 新年进步啊！ 系，多谢晒，拜拜。 唔该晒，培哥。 全遍地球，病毒继续四处走，要设法解救健康所有，打针解困忧，齐来针针力量倍增，降低风险数门框，用疫苗可保身心壮健，减少重症发生，齐来针针力量倍增。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臨近啲大事大節咧，啲優惠確係比較多嘅。頭先都聽到個宣傳聲大啦，即係話冬至啦，咁啊今個禮拜就會發生啦。咁啊依家仲係進行中嘅公展會咧，有啲冬至套裝啊，即係俾你一次過咁樣買曬啲嘢翻去。 有冇好過嗰個一蚊鮑魚先都冇啦，應該都。 鮑魚就係鮑魚啦， 壽慶 係，但係佢有啲禮盒裝係相對平啲嘅，咁啊即係有啲花膠啊、鮑魚啊咁樣，可能就俾你好耐冇翻過去屋企啦，可能有兩三個月咁啊。尤其是今年即係其實年中嘅時候都疫情好嚴重啊嘛，都少嗰啲跨家庭嗰啲聚會啦咁樣。 不過好得意，年尾咧好中意送啲海味類嘅東西。 係啊，係啊，係啊， 海味 你買得多，仲可以送架買送車俾你添。通常都係嘅，你唔覺咩？ 你要買幾多先？ 嗰个买送车，其实屋企有冇啲人系有两三架嘅？ 有， 系啊， 一定有。 因为你有阵时买嗰啲广东面食咧，又会有架，买得多又会有一架，跟住深融海味又有一架，跟住又调翻转头买海鲜又可能有一架咁样。 有啲买送车咧，400-500一架噶。 哇，真系噶？ 系啊。你唔好以為佢嗰啲都係平平地100-多落到樓，有啲咧佢又裝埋機關啊，轉個頭變埋張凳俾你坐喺度啊，400-500噶。 我就係見啲姐姐嗰架買送車都好多配備啊，有尿袋可以充電先，首先一路拖住架車一路充電咁樣擸住條線。 如果佢可以一路行咧？就用嗰個行嗰個力量幫你插埋電啊，仲吃力。 咁因為姐姐通常會拖住嗰個買送車， 係啊， 打翻屋企啊。 佢唔係噶，視像咯。 係啊， 姐姐好多時候都 佢一路行 啊。姐姐啲數據係真係多嘅，比我哋多數據。 呢個就要講兩句喎，呢個都係優惠嚟嘅。原來喺佢哋嗰啲鋪頭買咧，佢哋好多時都會揾到一啲係都幾平嘅電話 卡。 係啊，其實係㗎。 呢個我又唔知，因為有陣時都見到好多。姐姐啦，都成日都视像，我哋都少啊嘛。你话即系开会开 Zoom 就话啫，或者可能有啲情侣啱啱拍拖就成日都要见住嗰啲即系 B B 猪咁。 我衰啊，有阵时行个街市，即系见到啲姐姐咧喺度视像紧嘅时候，我成日走去装人哋。 点解咧？ 睇下佢同边个倾偈系咪？ 系啊，有阵时会见到啲譬如男伴啊，仲系瞓喺张床嗰度同佢打侧嘅镜头喺度倾紧偈啊，好多呢啲。有幾咁難見啦、啊？佢哋睇嘅時候，佢哋都係放喺前面睇，我考慮佢後面乜都睇曬啦。 我又少睇嘅呢啲，少睇 好八卦啊嘛呢、這個。 好啦，嗱，講開咧，即係幫大家睇啲著數。除咗頭先講話，即係公展會入面有唔同嘅深融海味鋪咧，有呢啲叫冬至飯嘅禮盒之外，你早少咗買啊？嗰啲咩海參嗰啲要發㗎，係 啊係啊， 即係你唔好話今日買去。爹哋妈咪即刻整唔到俾你食㗎、或者一系你又整埋过去俾爹哋妈咪食咁样系咪先。咁另外就。 好少嘅通常都系买咗返去呢就当屋企系厨房。 系啊， 阿妈整嘅， 咁你唔可以即刻整噶嘛？你花胶啊， 钟哥一讲呢一句咧，大部分嘅听众都 sam 虚， 系啊，所以有啲叫做饮食集团就出啲叫食盘啊，盘菜最好啦，你煮好咁啊，爹哋妈咪唔使落手落脚，或者兴翻热佢就已经 OK， 有包罗万有。 上一次未讲过咯，即系我讲开盘菜咧，我上次我去啲茶餐厅买早餐嘅时候咧， 都 sell 你盘菜系咪？ 唔系，我就话我。嗰日前個禮拜咁啊10月頭啫，落到去買個早餐，左邊嗰張海報咧就寫住聖誕大餐優惠，右邊嗰張海報咧就已經係寫住農曆新年盤菜早啲訂， 係 即係我真係點解咩節日都未嚟，但係全部都係啲節日已經登曬。 有冇咩 early bird 嗰啲啊？ 就係嗰啲咯， 咁有冇 early 到食粽啊？ 嗰咁又未嘅，但係食完 頂禮券 early 到食粽㗎，係嘛？ 食完嗰即係買完嗰個盤菜之後，可能都真係已經係食粽嘅季節。 係啊，可能真係咁啊，咁啊，呢個都係大家總之做下。 孝顺仔孝顺女啦，唔好叫爹哋妈咪做咁多嘢啦，即系可能有啲现成能够买翻去就买现成嗰啲啦，咁样。 而家好多盘菜嗰啲优惠咧，即系弹晒出嚟啊！你快餐店又有啊，或者一啲即系传统嘅铺头，其实都已经系收晒 order 啦。 不过又几有趣嘅，以前冇话咁兴食盘菜， 系啊， 系近呢几年咧。 我细个嘅时候冇食盘菜噶， 突然间即系如果食盘菜一定系咪围村？ 系啦， 即系咁样。 街哥去嗰啲啊， 系啦系啦， 周树街街哥去嗰啲。 咁但系而家近呢五六年咧，有啲咩事食盘菜啦，有啲咩事盘菜啦，好一年四季都系盘菜， 好似 Happy Birthday 食蛋糕咁。 依家啲盘菜咧都唔传统嘅，即系冇旧时嗰啲大大嚿嗰啲肥猪肉食，因为大家要健康啊嘛。取而代之咧就好多咧珍品食啦，除咗包即系龙虾鲍鱼样样齐。龙虾点会摆落围村嘅盘菜嗰度？但系依家嘅盘菜真系有龙虾食，你想食长脚蟹，阿拉斯加都有。大佬啊，即系盘菜系传统嘢嚟。阿拉斯加，我嗰只长脚蟹当佢唔系真系阿拉斯加嗰度出产啦、啊。 以前啲围村人边度有食阿拉斯加？ 佢哋边度会有阿拉斯加长脚蟹啊？大佬啊，真系搞笑。 所以而家自从盘菜兴起之后咧，大家食嘢好似叫做冇咗嗰个节日嘅特色啊。 系 啊， 呢个系 盘菜咩都有啊嘛。 系啊， 咁另外咧就系、是。任何四季都食得嘅时候，咁、 但系茶楼咧有阵时一年四季都有粽食嘅， 但系嗰啲粽同嗰啲粽唔同啊嘛， 系嘛， 系啊，嗰即系如果你茶楼经常食嗰啲，可能系 有啲糯米鸡 feel 嗰啲咯，即系佢将两样嘢 搞 埋 一齐。 咁即系譬如你粥铺，你经一年四季都有粽卖噶，去粥铺 系啊系啊， 都有嗰啲。 系啊，不过都系啦，即系你话做冬咁，除咗呢啲嘢之外，咁就有阵时都会买翻一两件嗰啲叫做保暖衣俾屋企人啦。我通常都会咁嘅，即系叫做送暖啊嘛，系咪先？第二嗰样嘢，有阵时啲爹哋妈咪一件保暖衫其实你 keep 唔到几年着嘅，即系其实 suppose 你着年几差唔多就会个保暖功能会差啦，随住你洗之外咁样。咁咧有一个日本时装品牌咧，嗰、那个连锁个 U 字头嗰个咧，咁佢都回馈翻市民有一个免费乘车日嘅，咁啊喺10月24号咧就可以无限搭呢个电车咁样，系啦、或者有啲巴士线咧都系无限免费搭嘅，咁啊俾大家一个有优惠啦，即系你都知道日本人啦，好识做生意嘅，即系佢冬天都系大卖嘅时间嚟噶嘛，包括就系嗰啲羽绒啊，或者嗰啲保暖衣啊，嗰啲颈巾啊咁样，即系你都知道。排队俾钱都要排一段时间啊！早几日突然间天气冻得八度九度嘅时候，咁佢都少少地都回馈翻啦。 而家咧，即系连埋连锁嘅时装店咧，佢哋都中意网上落 order， 然后你就唔使喺佢间铺嗰度试啊，又剩啊，即系你依家落完 order 就喺佢间铺嗰度攞翻。 系啊， 即系呢啲其实都系好方便啲年轻人呢啲方法。 进步咗啦，咁总之10月24号咧，佢就免费全香港岛嗰度就搭电车，同埋咧有一啲。九巴嘅专线咧，都系俾你可以郊游落嘅，咁啊，亦都系佢包起咗啦，即系时装店包起咗，请你搭咁样啊吓，咁啊去北潭涌啊，咁啊愉景新城开，跟住又入到北潭涌，即系都 西贡嗰边啊嘛， 系啊，即系俾你游一游香港，做咩？试下啲保暖衣够唔够？ 系啦，即系如果你有着嘅就话试下几暖啦，如果你冇买嘅话咧，哇，好冻喎，真系要买， 真系要留意住。 好彩巴士而家系可以闩晒窗嘅啫， 系啊。 如果以前可能会同佢讲。我俾你搭，但系坐热狗要开窗， 试下啲风啊嘛。 系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啦。今日天晴干燥啊，早上天气都系冻一啲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都系得16度啫。依家1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56%，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同法国加时之后打成3-3平手，最终阿根廷凭互射12码击败法国，继1986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队长美斯首次助国家队夺得呢项锦标。上半场阿根廷优势一面倒，迪马利亚在22分钟博到12码，美斯操刀射地波入网。 36分鐘，阿根廷策動反擊，在左路處於較好位置的迪馬利亞接應隊友傳送第一時間起腳射入，半場阿根廷領先2-0。下半場後段，法國獲得一球12碼，麥巴比在80分鐘主射入網，大約一分幾鐘之後他再次建功，在禁區接應回傳，第一時間窩裡射入追平，雙方要打加時。下半場美斯見到隊友近射被擋出，門前補射入網，之後阿根廷有球員在禁區犯手球，麥巴比射入12碼追和，兩隊要以互射12碼分勝負。五輪當中，法國有高文和祖亞曼尼射失，阿根廷頭四輪全部射入，阿根廷在12碼贏4-2奪得世界盃。阿根廷一片歡騰慶祝國家隊在世界盃決賽擊敗法國奪得冠軍，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已故球王馬勒當拿的屋外聚集大批球迷，當他們知道阿根廷隊長美斯射入12碼之後歡呼慶祝，成千上萬球迷就聚集在首都另一個觀賽區，當國家隊的迪馬利亞在36分鐘建功，為阿根廷領先到2-0的時候，球迷熱烈慶祝。本港新增16023宗新冠病毒確診，本地感染佔15147宗，輸入個案876宗，多40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10958名患者離世。警方調查重慶大廈一名烏克蘭籍少年死亡的案件，暫時列作屍體發現案處理。警方說在過去的星期六早上9點左右，接獲重慶大廈一間賓館的負責人報案，指一名56歲男租客報稱房間內一名14歲少年昏迷不醒，救護人員到場之後證實少年已經死亡。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發現少年在星期六凌晨3點左右與另一名15歲本地少年一同進入涉案房間，並在房內與男租客共處幾個鐘，本地少年隨後在早上6點之後獨自離開。探員昨晚大約8點左右在牛頭角找到那名本地少年，在他家中找到720克懷疑可卡因，市值大約70萬港元，又在涉案賓館房間之中找到懷疑吸食毒品工具，相信案件和毒品有關。男租客就涉嫌疏忽照顧兒童和容許處所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本地少年就涉嫌犯運危險藥物被捕。警方說不排除死者生前曾經和兩人一同吸毒，死者死因有待驗屍確定，不排除與過量吸食毒品有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4点，跌2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36.16，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8，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900美元，卖出1793.10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系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啊。咁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嘅。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在观塘码头。 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的。重复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近着管道入口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东九龙走廊去回尖沙咀龙尾就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凤地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要听到嘅人一定会听到嘅。 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结渴水地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 当全班同学都笑 Aden 想做歌手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默默相信他，鼓励他。可惜的是，这位朋友在他真正成为歌手之前已经离开了，而 Aden 决定成为歌手之后要将这一首歌献给网友。 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少铭、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同助声《生活服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发明家之所以要发明，是为了分定是为了分顶？ 是爱呀哈利。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为了拯救地球抑或统治地球？ 是爱呀，是爱呀。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因为对人的关爱呀。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通过谱写一个个深沉、激昂、感人肺腑的航天故事，激励奋进在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道路上的新时代航天人，不断谱写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新篇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好快是年尾，數數手指這個禮拜尾已經是聖誕節了。如果一些公司啊或者機構有些聖誕聯歡會都是這個禮拜啦，就住禮拜六日可能大家放了假未必會見面這樣。但是去到聖誕節這些 party，交換禮物就一定有啦、 哦啊。 每一年都會出現一啲咩叫做最不受歡迎的交換禮物內容嘅、 啊哦。 所以今日咧就睇下新鮮出爐啦。咁喺網上睇到有人咧就寫咗2022年。 最新鮮出爐、最不受歡迎的交換禮物名單，有十樣嘅，睇下你哋係咪已經準備咗？ 其實有啲 準備咗，準備絕交係咪？ 已經準備咗、 市面上有啲鋪頭咧，專係賣精品嘅、即係懶係得意嘅精品嗰啲鋪頭咧。咁呢個時候梗係伸個頭出嚟話，我哋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聖誕禮物啦咁樣。不過咧，其實我有去行過，大部分咧，即係坦白啲講。都是一些没什么用的东西来的、 但我喜欢他们的分类，他不是用形式或者什么的，他用钱的嘛，50元是这个界别50到200是这里，200到500是这些，500以上，你如果你大家通常交换礼物都有一个价钱的嘛，就是说、如果我是公司说100元以内的，那你就这个找 咯， 方便很多嘛，而不用买一些咩即系拣啲乜嘢款式系最烦噶嘛？咁所以睇睇呢一个啊，究竟头十位啊，有啲咩你唔中意？ 诶，估唔估得啊？估一样先啦，估一 样。我由第十位数上嚟啊！第十位你觉得系咩啊？ 第十位冇咁废嘅 杯， 第十位先难估、啊。 第十位应该系最唔系最废，应该系第一位、 啊。杯应该系最废啊，所以杯系第一、二、三，应该都系成个阿根廷咁噶啦，唔系阿根廷都亚军停噶啦。我想讲，唔系冠军都系亚军噶啦，所以我唔估杯字啊。第十位好难估啊，反而系 啊。咁第十位咧，佢就话年历，不过咧呢啲年历咧。是印有某一啲機構嘅名嘅年歷，但係好多大嘅機構或者細嘅鋪頭啊，都中意印呢啲當係宣傳。 即係譬如而家係就抽獎就抽2023嗰、那個。 係啦係啦係啦，咁可能你去幫襯某一間鋪頭，跟住送個年歷俾你用啦，跟住你覺得冇用，不如攞去抽獎。 其實呢個都可以第一位 交換禮物咁樣。 啱啱攞咗一個，仲想送俾你，我 hold 住先。 咁但係當然咧，有啲就會受歡迎嘅。咁我睇到呢、這個文章寫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就係話，曾經咧喺澳洲消防員咧，佢哋咪出咗個年歷咧。 哦，係啊，係啊， 澳洲消防員除咗衫， 大隻仔咁樣啊嘛。 話呢啲可能會受歡迎啦。 澳洲所有人都大隻嘅，救生員又大隻，消防員又大隻，係咪先？ 係咁，佢揾啲大隻嘅影相啊嘛。 係啊， 可能呢啲吸引到某啲人嘅目光咁樣啊。咁但係唔係個個係咁樣啦。咁如果你係已經準備咗嘅話，咁睇你係咪繼續上去啦？ 佢反而大隻呢啲，即係譬如可能健美先生咁，有啲睇頭咯，就唔似得係我純粹只不過攞個贈品去送，或者就算唔係贈品都好啦，你攞一個好普通嘅年歷咧去到抽嘅話咧，我假如你張相係即係入邊可能風景相好靚嘅，但係都冇乜特別搶眼嘅地方，我都會覺得其實係真係嘥時間。 但係譬如話呢一類型咁樣叫做年曆啊，或者月曆，甚至乎日曆咧，喺我哋以前僆仔時代經常都出現嘅，都係年尾嘅時候攞嘅，就係嗰啲一個鐵牌。咁佢哋下面就掛一個日曆，逐日搣嗰啲咧。但係嗰個貼牌咪又係廣告嚟嘅，即係可能係酒，可能係米，都係嗰啲鋪頭自己印出嚟啊，派俾你咧，就係希望你掛喺屋企嘅啫嘛，嗰啲咁樣。 成日掛住佢啊嘛，可以 成日掛住咯。 我最記得 掛住包米，掛住支酒咁樣。 掛住咩？好事自然來啊嘛！嗰陣時最中意老豆最中意有一個日曆啊、月曆嗰啲，好事自然來咁樣 嘛。咁佢第九位呢個幾有趣嘅，佢就話係。温暖牌颈巾 哦，即系自己织嗰啲啊， 自己织嘅嗱，真系有啲人咧系好有中意啊， 但系拎出嚟抽啊， 热爱自己织颈巾嘅，即系无论冬天夏天都有中意织颈巾，佢中意嗰个过程，咁但系佢织完之后咧都唔知点样处理吓，咁佢又觉得呢啲系我自己用手做噶嘛， 捐咗佢啦，不如。 可能有啲人係咁做嘅， 唔得，段感情分開咗先捐啦。 咁但係可能， 但佢都要抽啊嘛，而家有陣時有啲人 可能咁仲衰喎，係咪？係 啊，我可能覺得佢織完之後都係一份心意，温暖啊嘛，咁啊送出嚟。但係你織嘅技術啦，或者個花紋啦，未必個個會欣賞啦。又或者當你顏色啦，但如果當你用嘅時候，亦都可能會俾其他人誤會，點解你會有温暖牌嘅？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諗法㗎嘛？ 係 嘅，咁所以呢個咧就被列為第九位啊，一啲温暖牌嘅頸巾。 係， 咁如果你想送頸巾女咧，都係提議你不如買翻條現成㗎啦， 唔好搞咁多嘢。 要買機織嗰啲。 嗱，第八位送一啲。好有勵志性嘅書本 哦， 即係嗰啲咩心靈雞湯嗰啲咁樣啦，發奮圖強， 勇敢走下去咁樣嗰啲。 美斯的成功秘訣 係啦，今年呢本 hit 啊，咁樣點樣可以攞 出嚟嘅？ 寫緊啦，而家 琴日先 有人幫佢寫緊， 係啊， 好第七位。 但我想睇咩？斯朗拿度的失敗哲學喎。 不如兩本一齊睇啊！ 我嗰本都值得睇噶嘛，其實。 但係 C 朗， 佢係衰嘅啫。 但係 C 朗係未攞到隻世界盃啫，但係佢攞咗好多其他嘢。 係啊，歐洲國家杯攞曬， 攞曬噶咯喎， 幾好聽啊！ 錢就攞埋啦， 係啊， 佢攞咗好多。 焦點又攞埋，焦點都攞埋。 呢個先緊要。即係如果你話數今屆世界盃前前後後咧，其實美斯攞杯當然係一個啦。第二個咪就係斯朗個記者招待會咯，又真係攞曬焦點㗎，攞曬咁樣。好，第七位印有一啲你只係你喜歡嘅偶像嘅攬枕。 哦， 咁但係有啲人會覺得我喜歡呢個偶像，而家你知啦，偶像好多即係攬枕出現㗎嘛，所以我想送俾你，你都攬住佢。但係人哋抽到嘅話，我未必中意佢。咁但係攬唔攬好咧？ 如果抽完之後咧？交換，即係難保可能有啲真係鐵粉啊，原來喺個機構入邊嘅， 係 啊，好想要嗰個語論啊！如果佢嗰個絕版咧，又唔同咁講喎。如果你普通喺街百零蚊，或者你自己又攞200-300元出去自己印一個嘅話咧，嗰啲可能都覺得係普通得滯。但係如果譬如官方啊限定，如果有呢啲嘅話咧。可能真係會大家會喜歡啦， 係啊， 係啦。 不過提一提大家啦，即係如果你要送一啲你喜歡嘅偶像嘅攬枕咧，都要送一啲新嘅， 係啊， 唔好自己攬完之後 咁 送俾人就唔係幾好啦。 送我嘅餘温俾你，好浪漫啊！呢件事好，接住仲有啲咩廢嘅禮物？ 第六位一啲特別啲嘅產品， 係 例如佢嗰啲例子幾得意嘅，例如一隻即係著咗落只五隻腳趾頭嘅物，嗱，呢啲係特別啲嘅嘢嚟，但係唔係個個中意著嘅喎。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抽到，你用唔用咧？我明明唔中意，咁又係得物無所用，雖然好有趣。 係喎， 咁例如有一啲咧，箍筍唔係偶像嘅樣啦，而家咪整到有啲動物啊，又或者係一啲咩壽司啊，即係嗰啲 俾你趴喺度瞓覺嗰啲， 懶得意嗰啲， 懶得意嗰啲，但又唔係個個中意。可能我間屋係簡約風嘅， 係 我有一個送嚿壽司俾我嘅攬枕，我放唔放喺屋企個孫子嘅台上邊咧？咁樣又好似好唔 轉正有心人，係 咯，啲紙筆物件一陣間又整污糟佢。 好啦，咁啊即刻去到头五位啦。好，第五位就是一啲奇奇怪怪，叫做未必个个都中意设计出嚟嘅礼物。嗱、啊，佢话例如咧就系一啲好得意嘅，好似喺一啲叫做少数民族啦，又或者喺地球另一端，譬如非洲嗰度一啲设计出嚟嘅产品。 嗯， 但系喺当地嚟讲咧，可能系好有地区特色嘅。 嗯，哦， 但系咧又未必啱你嘅喜爱。 系、哦， 咁但系会真系有地区特色啊嘛？可能系譬如澳洲出现嗰啲狐狸标，咁啊真系好有地区特色。 但系有边个识玩狐狸标啊？香港， 但系我又唔系咁， 唔系拎住狐狸标，你飞都唔敢飞啦、啊。香港 吓，咁、但系佢又真系有特色嘅、啊。你未必中意啦， 系、哦、 好啦，第四位嗱呢个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啦。手机壳， 哎呀， 不过嗰个手机壳嗰个型号已经系勾咗嘅， 系 咁而家你仲送紧系10、11啊嗰啲咁样。 手机壳咧，其实而家即系大部分人买嘅时候咧，咁当然啦，可能都会按照住其中一个品牌，针对嗰个品牌去到买嘅。咁有啲人咧就会中意，哦，不如去自己 design 一个。跟住就印出嚟啊！呢一类型嘅话咧就唔啱抽奖，就啱咩咧？就送俾一啲咧你已经知道佢有呢个型号机嘅人啊，咁就可能会好啲 啦。你即系叫佢咩点对点送啊？你知道佢系要 系啦，即系譬如啊，钟哥原来佢好中意嗰啲机械人嘅啊，我同阿 O 咧就去设计一个，揾一啲有机械人 pattern 嘅概念嘅机壳。咁就知道中高邊隻型號嘅啦，咁送咧 就用到啦， 咁就啱啦。 咁而家轉寬轉得好快噶嘛， 係啊， 可能送咗個舊少少嘅，可能轉頭佢擺出嚟個電話，哦，原來已經唔啱用咁樣啊。好啦，剩翻三位， 係 究竟阿歐正話講嘅水杯係咪其中之一咧？ 第三位， 嗱呢個小心啲送，仍然好多人買，仍然都會收到嘅。相架， 哎呀，相架， 相架真系好冇用，好冇用。即系如果你我收到相架咧，我会即刻整烂佢，因为唔好危害人间。我惊咧，佢好似嗰啲啦，怨灵嗰啲恶咒咧，你咪睇嗰啲灵异电影嘅话，即系嗰个咧安妮娃娃咁样。如果一开始第一个接收到安妮娃娃嘅人，跟住整瓜咗安妮娃娃未有冇呢个助咒出现咯？咁样，即系呢个纯粹扯远少少讲啦。 相架都有好多， 即刻拍烂佢你唔好俾佢再轉贈有心人。 你拍得爛都算好，佢即係證明佢係木做嘅啫。有啲用金屬做，你係拍唔爛嘅。 嗰啲咧，你真係嗱，佢又真係整得靚嘅， 嗯， 但你又整唔爛， 有 抌咗佢又好可惜。坊 間有啲電子相架嘅， 嗯， 即係你 相架好好多， 你擺一紮相，可能擺幾百張相， 自己當 slide show 咁啊， 係啦，不斷係咁 loop 住嘅，咁但係咧。唔係個個啱用嘅， 真係 有啲人咧喺個即係 office 台頭咧，唔係想擠咁多自己嘅嘢出嚟，咁如果嗰啲人攞咗嘅話咧，咁你擠屋企咁你屋企人都喺曬度啦，唔使成日望住。 好啦，剩翻兩個，究竟阿歐仲話講嘅水杯係第一定還是第二位咧？ 有冇鎖匙扣啊？ 未啊，可能呢個係嘅。我講第二位先啊，佢就話擺到明啊。是你在其他地方拿回来你不要的赠品、 啊哦、 就是这一类型了可能是锁匙扣了通常在其他 party 你收到的礼物、嗯通可能就是正话数的三至十位里面那些你摆到明你不用跟着你将它重新包装甚至乎重新包装都没有做、 嗯、 就这样拿出来再抽过的、嗯、那是人都知道的那这些就是最没品的、嗯、 是啊、 嗯欸、我曾经收过什 么 收過一個咧，係應該係化妝品公司。 嗯、 當你買夠一個限額，佢會送嘅贈品。 係、嗯， 然後咧就拎咗去 轉贈， 抽大抽獎。咁我就抽到嗰份禮物啦。 哦， 嗱，通常呢啲產品咧，我覺得如果點對點送係冇問題嘅。 係啊， 即係譬如如果有個朋友佢真係中意，但係佢又冇喎，咁、 啊、 你送俾佢其實冇問題。 直接啲仲好啦。 直接啲啊，係 咯，係咯。 好啦，剩翻冠軍，恭喜阿歐。 係。 果然是水杯 啊！真的不要送杯啊！如果唔系真系俾人杯啊，杯葛个杯啊，真系啊！ 天文台都一早预示咗，话俾我哋知道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寒冷嘅，寒冷就要着多几件衫啊，或者一啲嘅提醒嗱，几句嘅福建话，例如系拎沙杯诶，到底同呢个冬天有啲咩关系呢想唔想知道？八元号转头话你知。讲咗几个嘅字都系单字嘅发音嚟噶，先讲下拎啊，讲过唔止一次噶啦。天气冻就可以话哇，硬你拎，硬你拎嘅意思即系话哇，诶冻、要着多件衫，冇错啦。头先第二个单字嘅发音就系沙，沙嘅意思即系我哋广东话嘅衫啦，情淡薄沙意思就话着多件衫啦。唔系天气冻就着多件衫就好合情合理啦。啊，仲有两个嘅字噶，头先亦都讲过咧，就系诶同埋 break。这两个字是为什么呢？第一个鞋的意思呢就是鞋，要着鞋之余呢还要着埋袜，因为如果呢这个天你就咁着住踢拖落街的话呢，风吹到的脚趾都很快就会僵硬的。所以一定要着我们的袜情域去到呢保护我们的脚趾，令到它可以得到呢就是充足的温暖。跟住先你再着鞋啊，着啱你的衫的时候就不怕冻，就薄嘅阿玲不怕冻啦。 谁人站在炼狱等日逃过，谁人守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同错叹息始终要学悔过。当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耀阳，皮肤继续去剥落，浪荡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用冷的石头作碎几多爱，还用冷了的舌怀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几个梦作恶，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陪地狱再生中我，仍旧再想阿波罗，仍旧照亮在暗的我。当我继续渴望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身，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烟飞了，半月盖着雾霾亦会发光。当得烟飞了，声音不停发问，能再认识我。 卖出是1793.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今朝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0度左右，新界气温再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早晚仍然是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最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咧，头先呈祥到去荃湾睇明爱医院对开就发生意外事故，咁大概系两三分钟到之前咧就清咗场啦。不过而家都系好多车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啊。因为受到较早前呈祥道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由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咧，都仍然系挤塞嘅。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附近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都系啱啱清咗场啦，咁啊走咗个坏车，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去到码头附近嘅。观塘绕道旺角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附近嘅坏车走咗啦，不过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仲有就系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啊，之前青龙头豪景花园段就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有关车辆泊埋喺路肩，咁啊冇阻交通噶啦。不过现时咧，近住青龙头嗰段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咧就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而家将军澳道下行近住鲤鱼门道至到翠屏南村嗰段就较为多车嘅。而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葵涌道交界同埋呢一个晋升工厂大厦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子豪阿师，冬至就到啦，饮咩汤最好呢？ 我觉得罗宋汤就最好啦，大集会乜都有，酸酸甜甜又开胃啊！ 我觉得中式汤水好啲，就苹果雪梨汤啦，可以滋润大家嘅心田啊！天怡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咩汤都好，最紧要就系饮晒佢，唔好浪费阿妈一番心机啊嘛！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投资 O2O， 星期一嘅早上大家精精神神啊！睇实个指先啊，投资者忧虑加息令到经济衰退，美股咧三大指数喺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收市都要跌啊，道指咧跌281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05点啊，全个星期计咧道指跌近啊1.7% 啊，咁啊纳指跌得多，跌2.7% 啊，咁啊港股 ADR 都麻麻地啊，咁啊咧应该都系低开嘅格局嚟嘅，但系咧。 成交方面咧，更加要令到大家注意啦，因为咧差唔多踏入咧，即系2022年嘅年尾咧，其实好多咧 iBanker 都放紧假啦，或者准备放假啦，咁啊，成交方面咧有机会咧会骤降嘅，咁啊，散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Jody 喺度。早晨 ，Jody。 早晨，早晨，早晨。 我都有个疑问啊 ，Jody， 就系我成日听坊间有个说话咧，就是、父母一定系为子女牺牲嘅。 咦，唔系必然嘅咩？生得出嚟就自然要牺牲啦， 系必然嘅。我都觉得系必然嘅。咁我又觉得我就算为自己嘅小朋友牺牲，即系简单啲嚟讲啦，鸡髀一定俾佢食，即系好简单一个小动作都已经睇到系、自己食多咗鸡胸咯，咁啊鸡髀俾咗小朋友食咯，咁呢个都系有一个不一样嘅改变，亦都系好虽然好简单，但系都有个牺牲嘅表现嚟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当家长去到为小朋友太过牺牲嘅时候咧。原來有陣時候未必好事嚟嘅，即有啲位咧，可能家長都要顧翻自己。即例如我自己咁啦，呢、這個唔怕講我自己。有陣時唔係話我唔愛錫個小朋友，係如果我自己都唔愛錫我自己，我點樣愛錫我嘅小朋友呢咁樣，就好似搭飛機一樣。如果個氧氣就噗一聲跌落嚟嘅，咁佢個家拉都係話家長先照顧咗自己先，家長自己照顧咗自己啦，然後就照顧埋個小朋友。因為我覺得嗰個方向咧，或者個次序咧。都是这样的，同埋我有阵时会觉得，如果家长咧就成日太过糟质自己，牺牲咗，我成日都好多牺牲，有呢个好大嘅 concept 喺个脑入边咧，佢就会觉得开始，我唔知啦，要问翻你先，系咪会 blame 个小朋友？都系因为你，我为咗你牺牲太多，我为咗你，我冇得出去踢波，我为咗你，我冇得出去同老板庆祝啊佢生日咁，我错过咗好多机会。我唔知啊，我系咪觉得如果成日会咁谂，我为咗小朋友牺牲，就会开始怪责个小朋友。 我谂唔单止咁样， 我真系我谂得啱噶。 嗱，你讲咗个现实出嚟，但系咧，现实好多时你见爸爸妈妈咧，一有小朋友之后咧，为佢付出晒所有嘢。 系啊，系啊。 嗱，所有包括乜嘢咧？时间啦、精神啦、甚至 quit 咗份工作啦、前途啦，系咪啊？ 系 社交啦， 兴趣啊， 系啦，兴趣啦， 我都行少咗好多山。 自己嘅学习咧，好多嘢都系因为小朋友咧，我就全部摆低晒，或者所谓付出晒。好啦，当然啊，带嚟乜嘢咧？嗰、那个爸爸妈妈牺牲嗰个咧。冇精神啦，攰啦，因为扯啊嘛，冇 friend 啦， 系咪 啊？全职主妇又即系蓬头垢面，甩头甩计啦， 有啲人话冇面婆咁样， 不修边幅嗱，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会带嚟咁嘅结局嘅。好啦，但带嚟结局得嚟咧，论尽，因为我对阿小白有个咁嘅付出，我好自然就要期望噶啦，系、一个正面正比例嘅期望， 有回报嘅。 系啦，嗱，我为你牺牲多，你唔通同我读个 A 翻嚟、入某间大学，搵、份好啲嘅工，系三 C 嗰只啊，仲要系咪啊？ 呢个系人好容易会计咗嘅一样嘢嚟，情感上嘅计算呢个好容易。 因为我为你牺牲，咁你咪应该去回报翻俾我，好自然噶，好自然咁谂。嗱，就算唔系咁嘅话咧，要你听教听话。OK，要你好似大羊一样咁有咁嘅模样，即系成熟世故，有板有眼，或者光宗耀祖，嗱呢啲好自然咧。我为你付出，我就会带嚟咁嘅期望，你要回报翻俾我。 咁、啲小朋友好容易会谂一样嘢，我咁你唔好付出啦。 系啊，你唔好俾我啦。 你有我嗱，你唔好俾我，你唔好俾我， 你千祈唔好俾我。 补习嘅你唔好俾我，我系考试嘅，你唔好俾我。咁小朋友都会咁谂嘅。 会噶，但系爸爸妈妈就好自然地就。呃佢呃佢要噶啦，好啦，头先阿小白都讲咗一样好重要嘅，我简单叫情绪勒索。 系 嗱，我为你付出咁多，你系咪想妈妈唔开心先？OK， 嗱，我为咗你，我放弃晒我所有嘢，你系咪要读个靓啲嘅成绩表俾我睇下？嗱，某程度呢情绪勒索咧，对于个小朋友都不利嘅。長期嚟講都不利嘅，所以嗱，我唔係反對爸爸媽媽為小朋友去付出，但係當你全然付出就是、所謂犧牲，頭先講嗰扎嘢嘅時候，而帶嚟一個咁嘅期望咧，第一你會好失望，第二樣嘢小朋友你同佢關係會好緊張，同埋長期情緒勒索，小朋友下下都係為他人而去生存，而唔係為自己去尋求自己嘅理想目標而去生存。 嗯，係啊。 咁爸爸媽媽覺唔覺得呢種犧牲係一個 好嘅嘢咧。 但係啲家長會諗、啊，即係我哋而家香港社會太現實啦、你少個 A 都搞唔掂啊，學少個鋼琴又唔掂啊咁樣。 好似比唔上人哋。 係啦，咁即係喺呢個社會嘅較勁底下，咁家長係應該點樣去到拿捏呢個咧？ 嗱，老實講，成個社會有咁嘅趨勢，但係咪等同你叫隨波逐流，一定要咁樣咧？ 嗯。 个个都想入名校，个个都想攞个 A， 但系一班当中有几个考第一？ 嗯，一个啫嘛， 一个啫，系咪？系咪考第二唔得，考第三唔得、 嗯？ 同样，纵使你嘅小朋友入到一间名校，佢嗰个功课压力、学习嗰个进度，系咪你小朋友能力所及咧？ 嗯， 同埋成嗰个那个学校嘅要求，有啲如果比较出名啲，又要学券或者点啊，唔系学券，嗰个要买嗰个债券啊，诸如此类。喺經濟上，爸阿媽係咪都能夠去負擔到咧、 嗯？ 即係咪人咁樣做，我哋就要咁樣做咧、 嗯？ 反而調翻轉頭，有冇考慮過你小朋友本身嘅能力、興趣、 嗯、 ？OK， 甚至乎爸爸媽媽，你為咗自己有冇諗過自己都要一啲位置去成長咧？小朋友成長係需要，但同樣爸爸媽媽你都係成長緊嘅喎。 聽聽先呢、這個， 你而家廿幾三十歲人，你而家唔係七老八十收工喎，係咪啊？你嘅成長。譬如你嘅社交啦，你唔系因为有咗个家庭有细路仔就断六亲噶嘛，系咪啊？同样你有小朋友去为咗佢个学业去追求，爸爸妈妈未必系学业，起码你自己嘅兴趣、会唔会继续去发挥咧、 嗯？ 你嘅潜能系咪发挥咧、 嗯？ 好啦，为咗小朋友，你可以停咗个工作。当小朋友去翻半日学或者三点放学，你会唔会揾份兼职都去做下，会唔会同个社会脱节咧、 嗯？ 除咗经济个问题，嗱、 嗯。 呢啲位爸爸媽媽都係一個幫自己成長一個好好嘅契機，但係如果連呢啲都付出埋擺上咗，然後要個小朋友正面去回報翻你咧，你會帶嚟好多失望。 就係頭先阿 Jody 講個情緒垃圾， 會㗎，好自然會出現呢樣嘢。 咁點樣家長可以防止呢個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就係、是、可能即係自己都要有一個嘅成長，喺、個成長嘅過程入邊。學習咁就可以將嗰啲叫做諗多咗啦，嗰啲嘢咧就剔走佢，係咪咧？ 會嘅嗱，爸爸媽媽要留意一樣嘢咧，嗱，成長一定要空間嘅。 嗯， 你揾個金鐘罩罩住嗰樣嘢咧，基本上冇空氣，好快謝。 嗯， 就算俾佢勉強去成長到，都會變咗怪雞嘅。嗱，我唔知道。 哦，係啊，係啊，即係西瓜咁樣。 係啊，西瓜蘋果。 種一個係啦，四方形嘅西瓜就係因為你揾個四方盒啊， 吸住佢。係 啦，吸住咗佢。 係啦，咁就變咗扭曲咗成個成長。嗱、 嗯， 成長真係要空間嘅，所以我有時同啲組員講笑啦。五角的嘅紅地呢蛇果係爽脆過一個粉紅色圓碌碌嘅蘋果，嗰啲通常係温室蘋果， 哦、 好似好甜，但係其實唔好食嘅、 啊。 五角的紅地呢蛇果咧，咬落卜卜脆，嗰啲係野嘢，即係喺外地即係室外去成長，曬住太陽成長。 啊、 成長要空間，空間在於物理空間，在於時間空間，在於心靈空間。 嗯、 爸爸媽媽係需要呢啲嘢，為自己去安排，去爭取呢啲嘢。再簡單啲啊！爸爸媽媽特別媽媽咧，湊咗仔翻學，係咪小朋友翻學嘅期間不斷都為個仔去扯咧、 嗯？ 為佢打點所有嘢咧？ 即刻煮個九大鬼嘅 lunch 係啦， 係啦，計埋營養咁樣。 嗱，何不小朋友翻學嘅時候咧，俾啲咁多空間，可能你去海邊去散下步、 吹吹風， 係啦，做下運動。再唔係我嗰陣時講笑，平平地$50去剪個頭髮啦，買塊$10嘅面膜去搭下，好嘅。去 upgrade 咗自己， 做下運動啊，跑步啊， 係啦，或者去冥下想啊，去草地度攤下，嗱呢啲位置物理空間、心靈上有空間， 係 都可以， 都可以有 做翻啲我自己想做嘅嘢， 興趣。 再唔係有陣時星期六日擺個小朋友喺阿奶奶度，你真係約個 friend 去飲翻個茶下午茶都好啊，平平地，即係你都 upkeep 翻一啲嘅社交。嗱呢啲位係要時間。要空間，成長是要空間。 所以很多家長咧，佢就會覺得哇，如果我而家擺低咗個小朋友，我同自己嘅 friend 去飲茶、食宵夜， 對唔住個仔啊！ 係啊，對唔住個仔啊，於心何忍啊，陰公喎、 啊！喂，我又講一句啊，對住個仔24小時都好辛苦 的。大部分時間都係鬧嘅，可能、 啊、 因為負能量強咗。 係咪？你點我嗱？我調翻轉頭，你點中意食雞髀？當你日日對住個雞髀 咧、 啊，你都厭倦啊！我想暫時食下雞翼或者食下叉燒，未必食雞髀。嗱、所以有陣時候。 稍微放一放低的時間，一個時間空間， 嗯， 你回轉頭再去接觸翻小朋友咧，大家會更加珍惜，啊這個、更加想同一起埋一齊嘅。 呢、這個道理咧就好似拍拖， 小別勝新 婚，小別勝新婚，即係同原來對小朋友都一樣嘅。你對住佢24小時咧，你只會睇到佢錯處， 冇錯。 但係你有陣時候你出咗去自己成長咗啦，我Judy話齋，成長咗啦，你吸收咗啲嘢翻嚟咧，你可能個心理仍然會覺得，哎呀，我少咗時間對個仔， 嗯。 但相对来讲，你对小朋友的包容性就会高了很多 了。没错、啊。第二件事，除了爸爸妈妈要成长空间，有没有想过小朋友成长都要空间？ 要啊要啊要啊。 当爸爸妈妈扯得他太行、 啊、 真的对足他24小时、 啊、 就好像刚才说找个罩笠住那个西瓜那样、 啊。 他根本没得唞气。调回转头，妈妈你去唞气的时间亦都一个相同时间小朋友可以唞气、 嗯。 有得他自己可以自己成长一下，没有妈妈在身边、嗯、学习独立。 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交。 没错啦，他自己学习啦，自己的世艺啦、嗯、自己的 friend 啦、 嗯、 他自己都需要有些空间去成长的。嗯、 这个中间也很讲究。有一个信任啊，咁啊家长就千祈唔好谂住，我而家俾空间佢啊，哎呀佢多数都学坏啦，等我匿埋装佢先就 唔好啦， 系啦、 這 個，信任好紧要嘅， 咁、啊、所以、這個、好好提醒啊，真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呢个牺牲嘅过程入边，点样去到做到平衡咧？今日仲有好多学问嘅，咁、下次 Judy 有时间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好嘅，好， 唔该晒 Judy， 拜拜， 多谢你。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狗狗嘅鼻哥犀利，我哋个个都知啦，但系有几强大呢？人类经常都会做好多唔同类型嘅研究，今次嘅研究甚至乎关于我哋嘅压力同狗狗嘅鼻哥又扯上咗关系，到底点解呢？大家都知道佢哋嘅鼻哥可以闻到好多不一样嘅气味，原来连埋我哋嘅压力都一样可以闻到出嚟嘅。研究人员向不同实验对象收集咗汗液同埋呼吸嘅样本，今日当中亦都揾埋狗狗咧去到做呢个测试。咁啊揾咗啲人啦，佢哋睇完一啲嘅紧张电影，发现原来狗只经过训练之后系可以触摸到人类紧张所散发出嚟身体微妙气味嘅变化。呢一项嘅研究话到，有利于人类配合狗只揾出一啲例如系创伤后啊，甚至乎系压力症候群症嘅一啲嘅病人，等狗只咧可以为佢哋服务多啲咧，自由调节佢哋嘅心灵同埋揾出佢哋嘅病因。狗狗嘅嗅觉犀利，但系你有冇谂过点解佢哋嘅嗅觉咁灵敏呢？首先，我哋不妨了解一下气味系啲乜嘢。在自然界入面，好多嘅物质都能够发出独有嘅气味噶噃。气味其实存在喺气味嘅分子当中，无论喺空气定还是水，周围都有嘅。当气味嘅分子接触到鼻哥嘅嗅觉神经之后，佢就会产生一种嘅信息，去到交俾我哋嘅大脑，从而记住，以及咧就系令我哋知道呢种嘅气味嘅来源，以及咧就系味道嘅品种。呢啲嘅信号一般嚟讲喺大脑入边一啲特定区域入边都会进行加工同埋分析噶。我哋嘅鼻哥嘅嗅觉神经其实已经系唔够狗只咁多噶啦，再加上狗只有一啲必杀技系啲乜嘢呢？就系佢哋嘅鼻哥以及咧就系鼻骨嘅设计，例如佢哋嘅鼻甲骨、鼻腔内部嘅表面，亦都就系大大增加咗。呢、这个唔单止咧可以有助佢哋可以分布更加多嘅嗅觉神经，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令到空气部分咧停留咗喺佢哋嘅鼻骨入面，令到佢哋可以慢慢 dip 下到底呢一种嘅味道系有啲乜嘢嘅分子喺度。亦即系话，空气入边嘅气味分子可以更加简单咁样透过佢哋嘅神经，俾佢哋嘅大脑分析，然后作出一个判断噶。人同狗狗嗅觉神经嘅数目实在差太远啦，所以好多时我哋闻到嘅，佢哋会闻到；佢哋闻到嘅，我哋就未必闻到咯。动物系需要我哋好好爱护同埋认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别人话我很妙。 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同世界转圈，梦中 名字叫做 Andy 黎展峰，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To Go。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嘅早上，唔知道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咧？等我打个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喂喂，小白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先嚟七点半钟有咩节目啊？ 有呢個香港故事全新一輯啊，叫做《創科夢工場》。咁啊，呢個節目咧就係用紀錄片嘅形式咧，每集咧就係專訪一位咧本地嘅創科人物啦。咁啊，佢哋娓娓道出佢哋咧從事呢個科研嗰個勵志經歷，同埋咧呢個創科成果背後有啲乜嘢動人故事咁話嘅。咁啊，今輯咧就第一集啦，今晚就會請嚟咧主角叫做鄭家偉啊。鄭家偉咧係呢個香港理工大學电机工程学系的教授，咁咧佢有一个绰号好犀利嘅喎，佢有呢个港产电动车之父嘅称号啊吓。 会啊， 原来咧系啦，原来佢喺早喺2005年已经带领嘅团队研发呢个全电动车啊，系呢、這个。即係令到香港成為咧全球最早研發電動車嘅技術地方之一啦。 係犀利，我記得以前都睇過啲報道咧，就係佢哋製造嗰一架嘅電動車咧，咁啊曾經都喺即係佢哋自己 Apollo U 入邊咧行過嘅。即係嗰陣時雖然行得慢，但係叫做佢哋嗰陣時一小步啊，先至可以一齊將啲技術咧造就到今日啊！大家用咁多電動車啊！ 冇錯啦，咁即係我都知道咧，而家聽緊呢個聲音嘅時候咧，好多朋友都揸緊電動車個馬路上面。 係啊，係啊， 咁啊，揸緊啲電動車係外國出產㗎啦。其實香港咧，阿鄭家偉教授咧，佢一個諗法好犀利，佢係想將呢個電動車咧，喺未來有一日發展到咧，好似變形金剛咁樣啊，即係可以隨意伸長同埋擴闊，甚至乎結合嘅兩架車結合成為一架。佢係真係研究緊㗎，唔係發緊夢嘅。想知道佢係。個發明係點樣嘅咧？佢有咩諗法嘅咧？咁啊，今晚七點半一齊要睇下《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要啊！第一個解決嘅咧就係車位嘅問題啊！唔該，到夜晚泊車或者去到邊度泊車嘅時候咧，架車就自己病埋一邊，咁我就泊車嘅煩惱都唔使啦。咁啊，今日夜晚要大家要睇住《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另外八點鐘嘅時間咧， 八點鐘有呢個我要健康啲啊！咁啊，同大家講下咧。而呢個糖同埋鹽咧過多嘅問題，咁啊而家我哋好多朋友咧都係中意食得重口味啲噶嘛，即係中意食濃味啲嘅，即係可能咧食飯嘅時候落多啲汁啊，煮嘢食落多啲調味料啊咁樣啦。咁但係呢個重口味咧，即係食嘅時候當然好開心啦，但係其實影響健康嘅，因為攝取過多嘅糖同埋鹽咧，可能會引起呢個血壓高啊、糖尿病啊等等嗰啲慢性嘅疾病啊，咁啊。個影響其實真係不容忽視嘅，咁所以今集咧，我哋會請嚟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咧，要留意喺飲食上面有啲咩要留意啦。咁同時啦，節目亦都會介紹一個好創新嘅儀器啊，就可以幫啲餐廳咧，即係研發出一啲又好味，但同時又好健康嘅食物。咁真係係啊，咁即係好味道嘅嘢咧，即係通常都成日都話唔健康噶嘛，健康嘅嘢通常都話唔好食噶嘛，但係佢嗰部機器係有方法做到兩樣都係。平衡嘅，咁想認識多啲，今晚八點鐘留意呢個節目啊嚇！ 哇，我都肯定要睇啊，因為人大咗咧，即係雖然戒咗甜啊，但係食嘅嘢咧就越嚟越濃味啊！阿媽煲啲湯咧，成日都要攞一羹鹽入去，咁你諗下問題幾嚴重啊？所以我都要睇下呢個節目，警醒一下自己先得。如果唔係搞唔掂啊！喂，另外十點半鐘咧，又跟阿英國名廚咧 Rick 一齊去到嚇飲飲食食喎，係嘛？ 冇錯啊！今晚十點半有法國味旅遊，咁啊跟阿英國嘅名廚 Rick 咧去到法國嗰啲鄉郊小鎮啊，揾嗰啲隱世美食。咁啊，今集咧佢會帶大家去到法國南部呢個毗鄰西班牙嘅。 朗格多克湖西翁呢个地方，嗰度咧有好浓厚嗰啲加泰隆尼亚嘅色彩嘅。咁啊 ，Rick 咧会上山下海啦，即系会试下嗰啲当地咧好充满加泰隆尼亚风味嗰啲蜗牛大餐啦。另外啦，佢又会坐船去参观呢个珊瑚养殖场啊，尝试下咧嗰啲得奖嘅新品种生蚝啊。咁啊，中意食生蚝嘅朋友可以认识下呢啲新品种啊。咁啊，今晚十点半要留意法国未来游啦。 诶、哎，咁啊啱啦，寻晚睇完啊法国嘅世界杯决赛啦，咁而家就去埋呢个法国、搞掂，唔该晒，阿卓，拜拜， 唔该晒。 好，唔该阿畅，唔该晒小白，同大家睇埋天气先啦吓。今日咧天晴干燥，早上咧天气系冻一啲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16度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啦，风势咧间中清劲啊。展望啦，明日早上仍然系寒冷嘅，随后咧两三天啊，日间气温就稍微回升啲，但系咧早晚都相当清凉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四个月大女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出现心脏衰竭。日前接受来自内地的心脏，并且在香港儿童医院成功完成半心手术，是手中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内地。港大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及肝脏移植科主管陈志仁表示，女婴心脏细小，要在香港等到合适捐赠的机会难。而本港的捐赠数字令人失望，今年截至昨日只有16宗丝肝移植手术。陈志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期望内地与特区政府可设立清晰透明的机制，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他又说，内地捐赠制度已经越来越优化，确保器官属于无偿捐赠。他认为一些质疑内地器官捐赠来源的声音不太公道，香港亦都有责任向海外清晰讲解内地在相关方面的法制，渐趋完善。北韩证实昨日进行开发侦察卫星最后阶段的重要试验。朝中社报道，国家宇宙开发局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试验一颗卫星测试品，里面安装有摄影机、相机、图像发射机和各波段收发机等，搭载它的运载体以高角度发射到高空500公里，目的是评估卫星摄影、资料传送系统和地面管制系统的能力。开发局说，今次试验意味通过发射侦察卫星的最后工序是一个重要成果，预料到明年四月将会完成军事侦察卫星一号的准备。南韩和日本昨日侦测到北韩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南韩对北韩持续导弹挑衅深表遗憾，日本就透过驻北京大使馆向平壤提出抗议。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和法国加时之后打成3-3平手，最终阿根廷凭着互射12码击败法国。继1986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队长美斯首次助国家队夺得这项锦标。上半场阿根廷优势一面倒，迪马利亚在22分钟博到12码，美斯操刀射地波入网。36分钟阿根廷策动反击，在左路处于较好位置的迪马利亚接应队友传送，第一时间起脚射入，半场阿根廷领先2-0。下半场后段，法国获得一球12码，麦巴比在80分钟主射入网，大约一分几钟之后他再次建功，在禁区接应回传，第一时间窝里射入追平，双方要打加时。下半场美斯见到队友近射被挡出，门前补射入网，之后阿根廷有球员在禁区犯手球，麦巴比射入12码追和。两队要以互射12码分胜负，五轮当中法国有高文和祖亚曼尼射失， 阿根廷头四轮全部射入，阿根廷在十二码赢4-2夺得世界杯。阿根廷一片欢腾，庆祝国家队在世界杯决赛击败法国夺得冠军。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故球王马勒当拿的屋外面聚集了大批的球迷，当他们知道阿根廷队长美斯射入十二码之后，欢呼庆祝。成千上万球迷就聚集在首都另一个观赛区，当国家队的迪马利亚在36分钟建功，为阿根廷领先到2-0的时候，球迷热烈庆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系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14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1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6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8升10蚊，阿里巴巴90蚊系升3.5毫半，美团184.4升8.5。合景泰富集团系报2.04元，跌3.2毫。恒生中国企业68.46系报68.44元，升1.34毫。友邦保险85.1升5毫。京东集团233.4升8.4。海丰国际20.9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35.93，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5，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2点，跌274点。港金报16,6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29美元，卖出17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畅顺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多车啦。而七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咧就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九龙路面方面啦，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宁外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不过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一段啦，同埋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咧，都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嘅。观塘绕道去旺角九龙湾段就多车啲，不过冇龙尾噶。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就仲系较为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Joey 是一位咧，即系日裔啊美籍的一位朋友嚟噶，佢系一位咧 stand up comedian 啦，都系一位 KOL。不过今时今日咧，佢就集中火力咧，就系做一样嘢，就系做音乐啊。Joey Die for You 啊。 No point in turning off the lights.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s. Growing pains, but I don't wanna get older. Almost like we left it all around. Couple feelings never laid to rest. Didn't know that the party was over. And it's true that I need you here closer. Burning photos. How to learn to let go of. Are you still? Somebody in another skin. I heard that you're happy without me. And now it's true. 这个礼拜微星级别到 Hong Kong Top 10的电军宝座 Joji Die For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音乐说陪你过冬至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啊如果你说冬至要送给家人一道汤的话我想都别无他选我会揀粟米肉粒汤的了一来好饮二来粟米肉粒就是 Show Me Your Love 嘛同家人相处最紧要令啲爱出嚟啊！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见唔见到个样子啊疫情期间生活出现好多变化多咗食外卖習慣做检测 work from home, 上 Zoom 堂普遍嚟讲比以前更注重卫生洗手多咗出街戴口罩。讲起戴口罩初时好唔惯而家唔戴口罩反而唔習慣。以前戴住会唔自在而家唔戴口罩就有相同感觉。口罩除咗令你感觉安全啲之外坊间亦流行一句说话，就是多咗靓仔靓女、哦。呢句说话意思好简单，口罩遮咗块面三分二嘅面积，靓嘅机会率自然高啲。到底戴口罩好啲，还是唔戴靓啲？睇你自己点睇啦。其实又唔使咁担心嘅，戴咗口罩冇人认到你啦。你可能会话啦。唔系、哦，就算戴咗口罩，其他人都知道自己系边个，又真、哦。你有冇试过，就算戴住口罩喺街都俾人认到你呢？从自己角度去谂，口罩遮咗块面咁多地方，冇理由会认得噶。但系好多时啲人就会叫得出你个名。呢啲情况，你有乜嘢感觉呢？怀疑点解啲人辨别能力咁强，就算自己搞到咁嘅样，依然知道我嘅身份，还是觉得自己魅力没法挡，包到冚都遮盖唔到光芒，所以戴住口罩都俾人认到，某种程度都会有啲沾沾自喜，觉得人哋好似好尊重你。调翻转头，如果你冇戴口罩，啲人反而唔理你，你又会有乜嘢反应呢？早两日同朋友食嘢，坐低当然系挥手叫服务员啦。点知当我一举手，佢即刻皱起眉头。我问佢乜嘢事啊？佢话谂起之前嘅不愉快经历。我即刻话啦，讲嚟听下。话说佢有次去茶餐厅，由入门口开始已经冇人理佢。我问佢系咪繁忙时间好忙啊？佢话唔系，好多台都冇人坐。不过大部分台面仍然有好多上家留低嘅餐具未清理，要自己搵位坐低，仲要喐手将啲碗碗碟碟搬开，谂住举手搵服务员，点知冇人理。我问佢系咪服务员唔够咧？ 佢话唔系，但系个个好似当佢唔存在，一啲明明见到佢挥手，跟住转头就走。于是除低口罩再挥手，有啲终于示意，但系又唔走埋去。头尾成十分钟，越坐越猛整。我问佢有冇谂过究竟猛整啲乜嘢呢？因为猛整啲人点解手脚咁慢？因为除咗口罩，见到个样子，知道你系边个，都唔走埋嚟，感觉冇受到尊重。我朋友话啦，点谂到咁多？我话可能只系越坐越肚饿，所以猛整咯。但系下次记住，唔需要人哋知道你系边个，食嘢之前要仍然戴住口罩，卫生啲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弄着小心，轻了就痛。红小嘴，心一念害羞，在眼中始终觉担忧。一切也似无条件。就像总算不会罢休，默默的等，守了门口，别要走，感觉难受，可知你已往我心内逗留。 Get ready, get ready， 你要这美好的开始。 Get ready, get ready， 让世上事变尽是美丽事。I love you， 今天爱你，一生都爱你，终可跟你成为知己。今天爱你，多开心爱你，此生充满了无限趣味。别爱着，始终觉得样样像乏味。I love you， OK。总算不会罢休，默默的人守了门口，别要走，感觉难受，可是你已往我心内逗留。 Get ready, get ready， 你已这美好的开始。 Get ready, get ready， 让世上事尽是美丽事。I love you， 今天爱你，一生都爱你，终可跟你成为知己。今天爱你，多么深爱你，此生充满了无限趣味。别爱着，始终觉得样样像乏味。I 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咧喺世界杯比赛嘅时候咧，特别喺寻日夜晚决赛啦，咁啊都听到啲少少花边嘅嘢嘅，例如喺阿根廷嘅主帅啊， 系 咁佢都相当之年轻。即亦都系一个神奇领队啦，而家当然系，即系冇乜特别大赛嘅经验啊，估唔到咁样嘅拍一拍咧，啊又得咗， 但系佢都要迅速调整啊，即系而家话出两头，佢突然间赢紧2-0咧，俾人反击2-2咧，其实啲球员真系心理质素好差噶，会 系啊，其实睇翻上次荷兰嗰场咧，都系同样嘅情况，点解即系明知道上次？荷蘭的情況就可以兩球追回你，今次其實同樣都是法國隊輸緊兩球，又是可以追回。 所以其實阿根廷後防都有啲人憂，即係雖然而家優勝劣敗捧杯嗰個係阿根廷，但你往後落嚟其他賽事，你都要執一執條後防線，老老實實 贏咗就係威噶啦嘛。 係嘅，但呢一場嘅 係啊， 正所謂場波仲未踢完嘅， 佢哋仲有好多波想踢落去嘅。咁如果你話將來嘅時候咁啊，經過其他隊伍咧分析完呢？一队嘅阿根廷队啦，知道佢哋后防出现嘅问题，或者针对部署嘅时候咧，到时就未必可以咁简单就解决得到啦。好啦，咁啊，寻日亦都即系知道咗咧一样嘢，就系除咗阿根廷攞冠军啦，咁啊就系佢哋由于想 keep 住嗰个整体性嘅士气啊，咁所以呢一位嘅领队都相当聪明，咁佢就除咗係一啲佢哋自己本身會食嘅膳食之外啦，咁啊要做一個好好嘅凝聚力咧。原來佢哋咧特登咧喺阿根廷嗰度咧拎咗好多嘅肉類，係啊，因為阿根廷人食牛肉食得好犀利嘅， 係啊， 又係自己運過去咁樣。 自己運過去， 我哋食嗰啲嘢啊，啲凍肉咧好多都係嚟自南美， 係啊， 巴西同埋阿根廷。 雞翼就巴西多， 係啊，雞翼啊、豬扒啊嗰啲， 巴西 全部都係咧。南美居多噶，真系 系啊，牛肉好多都阿根廷啊，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阿根廷人佢哋食肉嘅时候咧，哇，都真系食相当之多。咁如果你我哋成日都话食多啲菜啊，帮助消化，佢哋咧就身体就结构同我哋有啲唔同啦。佢哋食惯咗咧，就系餐餐都系无肉不欢嘅。除此之外，佢哋更加中意有啲食法咧，就系咩咧？就系烧嘢食。BBQ 咧就最主要咧都系 B 呢啲嘅牛肉嘅。咁而且佢哋仲會將牛嘅，譬如係牛柳嘅部位啊，拎出嚟即係燒嘢食咁燒咧，那個香氣咧都幾厲害嘅。咁大家即係不妨可以試一試啊！如果阿根廷贏咗冠軍嘅，會唔會用呢個方式 barbecue 同佢哋啊離遠咁慶祝一下呢一個世界盃冠軍咧？好啦，咁但係佢哋嘅燒牛扒嘅方法咧，同我哋亦都有少少不一樣嘅。我哋通常如果燒牛扒正常啦，咁大家都可能就咁可能搽少少醬啊，或者好簡單咁樣醃一醃啦。咁佢哋就一路燒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揀啲鹽喺呢一個嘅牛柳上邊。 哦， 係啦， 咁樣 係啦。咁其實食起上嚟嘅時候啦，佢哋係有部分香港人都應該會覺得，喂，啲肉好似鹹咗少少喎，咁嗱呢個人哋嘅風味啊，咁亦都可以視乎於嗰個嘅廚師，當佢落鹽嘅時候咧，或者鹽嗰個嘅品種 係咪重手啊？ 係啦，係咪重手？咁佢哋亦都用啲中意用呢種方法食啦。佢哋其實揀咗啲鹽，跟住先至再燒，燒完之後佢哋仲會喺個牛扒旁邊咧，就再擺一汁嘅一紮嘅鹽咧。就等你喜歡嘅時候，你自己可以再點嘅。好啦，咁個關鍵咧就係除咗佢哋係有呢一個嘅鹽滲上去，同埋有啲鹽可以俾大家另外再點之外咧，佢哋仲有另外一個咧喺佢哋食扒嘅時候咧都好喜歡用嘅醬嘅。 哦， 係呢個醬咧係真係都幾阿根廷人先至會去到食嘅。咁啊有一個 recipe 喺度，咁大家可以即係一齊參考一下啦。好啦，咁入邊咧先有一啲譬如意大利嘅番西就200克。跟住有啲乾嘅葱頭，乾嘅葱頭就40克，另外有啲紅椒， 咁啊，有吊少少味啦， 咁濃嘅一個味， 係啊！你見頭先佢哋落鹽，你都知佢哋食嘢嘅口味， 南美係真係好似 好濃噶， 火重口味。嗰陣時咧，早一兩屆奧運定世界盃咧，咪有啲同事去咗巴西里奧嗰度， 阿希就去咗啦， 係啦，好多啦咁樣。咁跟住佢哋翻嚟都話條脷咧，翻到嚟香港冇乜感覺，因為太鹹啊嗰啲嘢， 要食翻一個月粥先搞得掂條脷，如果唔係真係難搞。好啦，咁啊頭先講到有紅椒啦。另外亦都有韭菜、西芹、蒜头、红辣椒粉、白醋、橄榄油、粟米油，同埋都系要落少少盐嘅。系啦，咁你头先即系以上嘅咁多嘅叫材料咧，其实我觉得嗰个份量咧大致上都系差唔多嘅啫，系反而系譬如白醋，可能佢除咗50毫升，其他嗰啲都系20克至40克左右。咁啊去到捞，咁你听到其实最尾都有橄榄油同埋粟米油。咁有橄榄油同埋粟米油，即系话佢想做得滑啲啦，同埋佢亦都想喺个油上边系做得香少少嘅。咁呢一个嘅酱咧，佢哋就将佢捞埋佢嘅时候，咁当然啦，你就打烂打碎咗佢啦，然后咧你就将佢捞埋咗佢，你就会变成一个咧。啊！佢哋都可以用呢、這、一個結結地又有啲油嘅醬咧，去到加落去佢哋一路鋸扒嘅時候， 係 一路舐呢一個嘅醬， 幾得意啊！ 幾、 啊、 幾特別。我、呢、這個醬唔知佢哋有冇拎埋去卡塔爾嗰度喎。 可能系 用佢哋好多啦， 帮佢哋成为冠军就系个奖。 系啊，因为嗱，佢哋都讲咗要有凝聚力噶嘛，所以佢哋有四个 BBQ 炉咧，就喺阿根廷拎埋过去嘅，拎埋过去嗰度咧，就再攞埋啲肉过去，就俾佢哋咧喺嗰度就晚晚咧，大家可以有 好啊。 成班球员啊，点解咁夹咧？因为夜晚多偈倾啊，即系除嗱嗰边就唔系咁理想，就把酒谈心啦。佢哋就攞住啲肉咧，喺度傾偈啦，啊咁啊傾下啲部署，咁啊贏咗冠軍翻嚟啦！ 我的享樂時代。 個享樂時代頭先聰哥又話：，喂，你上次話嗰個烤雞你未講， 係啊，成隻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講烤雞之前，其實我琴日食咗一啲好嘢，因為我有個朋友去咗間高級餐廳嗰度咧擺一個婚宴，即係好高級嘅嗰間餐廳，因為佢101樓咁高啊。 哦， 跟住咧，我食咗一個人生咧第一次食啊，叫血鴿啊，血鴿係啲法國菜嚟嘅，即係得兩隻手指咁大嘅啫，其實嗰嚿肉，哇，啲肉咧嫩到咧，啲肉真係～锁住喺入边咯，我今日咧一朝头早即系冇乜点瞓咧，就挂住嗰阵除咯。 嗯， 系啊，不过嗰啲真系， 你有冇留意我的眼光？ 好鬼贵咩啊？ 你有冇留意我的眼光？ 留意， 我都未食过， 哦， 好羡慕， 拉嚟又妒忌，拉嚟又食，有咩妒忌啊？冇乜所谓，睇下我今日恒指嘅表现点先。唔系，转个头再讲， 转头 再讲。喂，其实咧想讲翻啲叫做快餐店连锁嘅烤鸡，其实咧佢做咗两个优惠嘅。嗰日咧话说系咁嘅，我就做完晏昼嘅工作，3点零4点啦，成日冇食过嘢。咁啊餓啦，咁啊去呢個連鎖快餐店嗰度整只炸雞髀食啦。嗱，炸雞髀我淨係食呢間嘅啫，好老實，佢比較炸得鹹香一啲嘅咁樣。 但係炸雞髀係一隻髀啫， 係啦，配一個紅豆冰啦。跟住我食完之後唔飽喎，唔飽喎，咁我就再去出去再排隊再點餐啦。跟住咧我就見到個圖片咧，佢就寫住烤出滋味烤雞優惠價54蚊咁樣。 點解你一嚟就買？只成只咯，你覺得肚餓？ 佢初頭以為自己夠啊嘛， 我想飲紅豆冰。 哦，咁你咪齋 正所謂炸俾紅豆冰，由細到大都係咁搭 嘅。絕配嚟嘅喎， 係啦， 冇話搭第二啲噶。你炸俾冇話凍檸茶， 真 係食紅豆冰。 間間快餐店都係呢個組合嚟。 紅豆冰同炸雞髀結義咗㗎啦， 係啊， 都係呢個。 即係我有少少考量嘅，因為佢呢個烤出滋味下邊咧就有個優惠價，就係48蚊乳鴿。咁我就諗緊啊，食乳鴿好定係食烤雞好呢？我哋呢啲即係好似啲古裝片咁樣， 唔使諗啊！肚餓你梗係叫成隻烤雞， 係啦，嗱 肚餓啊嘛。 好啦，嗱我講到呢度，兩位拍檔有冇興趣試下咧？呢個54蚊嘅烤雞， 我 全隻吃。 點解我話有個引頭想睇呢？因為佢係成隻唔切啊。即係切咗，你覺得好似燒味啊！ 古裝片蘇克啲嘅絲雞咁樣， 要嗰個感覺， 成嘅聲。 咁样咯，咁嗱，整咗呢只烤鸡出嚟咧，咁我都特登 cap 翻张图俾你睇啦。其实只鸡咧就唔系嗰啲烧春鸡 mini size 嘅，其实咧系一个比较都有一个水平嘅一个烤鸡。咁大概系咁啦，我拍咗少少片，系啊，咁呢度 见到 咁样啦。你哋觉得抵唔抵玩呢个 size？ 喂，算 OK 啦， 算 OK 啦， 算 OK 啦， 算 OK 啦， 好玩呢个 系啊。 喂，先好唔好食先？过得去嘅。 作为佢系半途出家做烤鸡嚟讲咧， 算咁上下 哦 ，OK 嘅， 系啦，算咁上下。 我成日好懂得四个字嘅，将货就价。 系啊，咁系几十蚊你上点啦？睇下大家今日有冇机会食下鸡肉啦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